咧，已經係連續好多日，超過一個禮拜咧，係酷熱天氣警告係生效 嘅。係啊，同埋喺屋企咧，就算你一條人咁樣咧，好似啲貓咁攤喺度唔喐都好啦。系都会出汗。 我想象你好似鲸鱼割钱咁啊！如果屋企摊喺度， 就喐下条尾咁样， 割钱唔识喐噶啦，通常。 O K， 咁头先咧，我哋听到新闻报道咧，就系话喺呢个抗疫嘅期间啦，咁啊，由于即系亦都好担心啦，就系有啲变种嘅已经系入侵咁样啦，咁所以希望大家都唔可以掉以轻心啦。咁但系因为夏天又嚟，虽然我哋已经系打成年几嘅口罩啦， 系啊， 但系近排咧就辛苦真系好多， 系啊， 净唞唔到气，吸唔到气咁就系、是。 我記得上年最熱嘅時候咧，應該係大家都可以work from home 嘅年代嚟嘅，即係有部分嘅翻 office 嘅人可以 work from home 啦。咁但係因為而家咧到今年咧，好多人已經 back to office 啦，好多人都要即係喺公司去做嘢啦。咁然之後就長時間真係戴住口罩咯。 係啊，咁所以大家都即係要繼續係咁樣噶啦。咁啊，而家即係多咗好多不同嘅口罩揀嘅，真嘅。 係好多顏色。 而家多到地步咧，淨啊都揀邊款好咧咁樣嚇，即係。記唔記得我哋早年嘅時候啊？早年喎，即係啱疫情來臨嘅時候咧，嗰只搶呢個口罩荒咧，淨得人驚到啦！大家記唔記得啊？唔係好耐以前嘅事嚟嘅啫，其實 係啊，三四百蚊一盒啊。 嗯，而家啲口罩即係我都間唔中會買下啲銀綠色嘅，其實都係回落翻即係六七十蚊咧，就有三十個啦。 係啦、 啊，已經好抵啦。 嗰陣時候要搶廁紙又剩啦。但係最近你有冇聽到一啲新聞咧？就係美國咧，突然間唔知無啦啦因為停電嘛，突然間有個即係消息咧，就傳話咧，可能電郵咧就會短時間之內咧冇供。应嘛，你即系美国生活，你冇电油，你冇车，就即系等于好似跛咗咁样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啲人咧就突然间有个要囤积，即系抢购呢一个咧电油嘅恐慌。咁、我都明嘅，但你知唔知咧？我就见到有啲短片咧，有啲阿婵啊。因为他们没有器皿去买这个电油嘛，他们拎着胶袋去入电油，我只觉得不是嘛，他真的在车尾那里拎着几个，真的那些、超市那些胶袋呢，真的入电油咯。 但是那些胶袋大极有限的、 还有会穿的嘛，大佬。 打孖几个， 同埋好危险噶嘛，咁样哇！即系所以希望大家唔该理性啲啊，又天口庆咧，咁所以希望大家唔该谂清楚先至谂下应该下一步要点样做啊。好嘅，正式开始今个星期嘅自己人啊。首先我谂要第一次即系第一时间要提嘅咧，就系、今个星期咧有一位咧喺美国都好受欢迎啦，近呢几年间咧嘅一位女歌手咧，就仿效呢个 Sam Smith 嘅后尘，咁啊正式出柜，话自己系 non-binary。所講嘅咧就係 Demi Lovato 啦， 嗯 ，OK， 咁但係對於我嚟講咧，我有少少詫異，因為咧即係大家唔知對於Demi Lovato 嘅印象係點啦，因為佢一出道咧搶得之人啦，首先係咪？ 係 聲如洪鐘啦，咁但係佢一路以嚟出道直至到而家咧，其實都一個好點講咧，好女性嘅姿態嘅女歌手嚟到去現身噶嘛，即係佢 image 俾我哋感覺咧，絕對又唔係男仔頭啦，亦都唔係中性啦嘛，係咪？ 不過佢嘅歌路咧就不嬲都係強悍嘅，即係嗰陣時你都知道啦，唱到街知巷聞嘅 Let It Go 啦，就係佢唱啦。其實佢另外有啲嘅 confidence 啊，或者新歌咧，即係 Heart Attack 咧，其實都係一啲講一啲女性即係站起來嘅歌曲嚟嘅。咁所以其實佢。不過佢長久以嚟咧個形象咧都真係比較女性化嘅，即係你好難想象佢突然間話俾我聽，non-binary， 跟住佢又剪咗個頭髮咁樣啦，而且貼心咁樣啦。 係啊，佢最近個造型，因為要方便佢 come out 成為呢一個 non-binary 啊嘛，嗰、那個造型就似嘅，咁但係之前唔係噶嘛，佢就算喺台上面，首先好女性化啦。佢著嗰啲更啊，嗰啲即係歌衫啊，完全係阿蕭鳳姐嗰啲波波裙嚟噶嘛，係 好都靚嘅，都係大件嘅，同埋因為佢。 件衫大件啫，系咪你先？ 喺个人都应该 都够大 细，唔细件 系。外国长大系咁样，不过佢自己都话咧，佢系即系佢系经过过去一年咧，佢花咗一啲时间咧去做一个即系内心嘅反省啊，同埋去一啲即系 healing 嘅工作坊咧，佢先意识到咧，哦，原来佢自己系一个 non-binary 嚟嘅，咁佢就都话其实佢唔系话要代表呢一个族群啦，或者系佢认识好多嘢，佢依然喺度学习紧啦，或者认识紧啦，亦都搵一边身边嘅同道人去即系学习咁样咯，咁所以就大家即系要俾多啲时间同埋空间去即系继续佢呢个身份啦。 系啦，我觉得咧值得拎出嚟讨论一下嘅，嗱，因为我哋以前旧嗰年代，我哋比较。 比較 old school 啲啦，即係我哋 come out 同埋唔 come out 咧，嗰個好簡單嘅決定嚟嘅啫嘛，就認唔認自己係亂啊嘛，係、嘛？因為以前係冇咁多呢啲所謂即係新嘅 label 噶嘛，咁而家又 pansexual 啊，又 non-binary 啊，亦都當然有跨性族群啦、啊，係咪先？咁所以我覺得喺成個過程咧，即係無論你係咪 LGBT 社群咧，其實我哋都係重新去認識自己啦。同埋學會喺咁多新嘅即係所謂身份認同上面咧，其實自己係屬於邊一範多啲嘅。 嗯， 咁所以莫講話即係 LGBT 社群以外嘅朋友咧，覺得呢啲新嘅 label、新嘅所謂身份嘅認同咧，係一啲好新鮮嘅嘢啦。其實就算我哋自己族群咧，都覺得啊，我都係時間要去學習嘅。 嗯， 因為以前我哋冇咁多嘢揀噶嘛。是亂同埋唔係亂嘅啫嘛，就咁簡單嘛。 係頂多咪TB 同 TBG 咯，如果咧。 係啦，係啦，你哋已經多嘢揀啲啦，我哋冇咁多嘢揀。 啊，同埋 pure 咯。 係啦， 你有三樣嘢可以揀。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你唔好覺得啊，即係點解當事人一時一樣啊？因為早幾年前咧，佢come out 咗一次嘅，佢就話自己係 pansexual 嘅，其實Demi Lovato。咁但係點解突然間無啦而家又係 non-binary 咧？咁大家要記住咯，即係我哋都係喺成長嘅過程裡面咧，係慢慢認識自己真正嘅身份嘅。即系唔系一出世就知道自己我系 non-binary 唔系噶嘛？你慢慢认识自己嘅过程嚟噶嘛？所以我觉得应该要俾空间佢啦，亦都俾自己一个学习嘅机会咯。咁、但系我只系觉得咧，即系因为咧，其实因为如果佢系 non-binary 咧，佢就会即系公开话嗱，以后称呼我咧最好就唔好用 he 同埋 she 啦。即係因為嗰啲真係有即係性別嘅身份㗎嘛，同埋傳統嘅性別身份啦，咁所以最好用個 pronoun 個稱謂咧，就是、一個中性啲嘅。咁但係最衰英文咧就冇一個單數嘅中性稱謂㗎嘛， 冇啊， 就只可以用個眾數就係 they 同埋 them 咯。係 啊， 咁所以有陣時而家咧，即係嗰啲 come out 咗成為咗 non-binary 之後，無論係 Sam Smith 同埋 Demi Lovato 咧，你睇佢哋啲報道同埋訪問咧，有陣時睇到你一頭霧水㗎嘛，即係無啦又 them 同埋 they。咁啊，跟住諗啊，邊個係 Dam， 邊個係 Day 啊？哦 ，Demi Lovato 咁樣。 係，同埋呢個係由細到大學英文嘅時候咧，一定會即係揀呢個嘅單數啊、眾數啊咁樣，然之後好再望一望先咁樣。 係啦，咁所以中文嘅世界就好啲嘅，少咗一啲咁樣嘅誤會咯。咁所以我又覺得咧，即係就算我哋作為 LGBT 族群咧，亦都唔可以心急到嘅地步咧，就覺得哇，全世界應該要明曬啦，同埋你唔應該稱呼錯我啦。係喺呢個過程裡面，真係會容易稱呼錯嘅。就算稱呼錯咗嘅話咧，其實對方未必係有意要傷害你嘅，咁所以我覺得亦都要有啲即係 leniency， 即係俾其他人慢慢去認識應該用邊啲嘅稱謂咧，會你覺得舒服啲咯。 係，或者我哋將咩咯，將 TA 他呢一個嘅 concept 介紹俾外國嘅朋友知咯， 啊、 即係可能喺一啲嘅華人社會裏面有男仔他、女仔他咁，但係對於一啲我唔想分自己係男性定女性嘅，就用 TA 呢一個字啦。 係啦、啊。嗱，講緊呢個 non-binary 啦，咁如果真係有個中文嘅即係翻譯嘅話，應該係非二元性別啦， 係， 即係唔一定係非男即女啦，而係可以係中間啦嚇、即係當一個大嘅性別上面嘅光譜啦。咁但係你知唔知嚟緊咧，即將有個電視劇咧，將會有一個 non-binary 嘅角色。 嗯， 咁大家聽咗好耐啦，咁就係而家會續拍呢一個 Sex and the City 啦。 哦， 係，係嘛？咁一直就大家會覺得啊，始終都係冇咗 Samantha 爭好遠、啊。咁而最近咧。咁就係個 showrunner 咧，已經正式公布話咧，喺新一季嘅即係 Sex and the City 裏面咧，將會有一個新嘅角色嚟取代阿 Samantha 嘅。 嗯， 咁而就係一個 non-binary 嘅角色。 嗯， 係啦，就是、一個演員就叫做 Sarah Ramirez 嘅。咁、其實佢曾經喺另外一套電視劇咧，就叫做 And Just Like That 裏面咧，做一個好中性啦，都好 butcher 嘅嘅一個，我覺得即係目測就似一個 TB 咯。咁但係。 等先 ，and just like that， 其實係即係 Sex and the City 新一季入邊嘅 哦個名嚟㗎係嘛？ 係啊 係啊哦，咁所以佢就會喺 and just like that 裡面咧，就會做一個 non-binary 嘅角色啦。 係啦， 係啦。 咁其實佢自己咧就幾年前就出咗櫃話自己係 bisexual 嘅，咁亦都即係上其實都上年嘅時間佢都話自己 non-binary 嘅，咁佢做過最受人即係記得嘅角色咧，其實我都冇睇過嗰套戲，就是、Grey's Anatomy 嘅入面嘅一位醫生嘅，但嗰時佢嘅形象都係好女性嘅， 係。 咁總之咧，大概嘅角色咧就係話，其實呢一個non-binary 嘅角色喺《Sex and City》裏面咧，其實佢係扮演咩人咧？咁原來佢係做一個 podcast， 好受歡迎嘅 podcast 嘅。佢就會聯同 Carrie 咧係一齊做主持嘅。 嗯， 就咁樣講起咯。咁我哋即管拭目以待啦。 係啊， 睇下到底今次新一季嘅《Sex and City》會唔會帶俾我哋驚喜啊？定係個世界已經轉咗咁多雲嘅時候，會唔會以前我哋覺得好 in？即係大家知道咧，嗰陣時《Sex and City》咧其實好革命性噶嘛， 係啊， 即係從未睇過一個電視劇咧係講性咧係講到咁到，甚至講性向噶嘛，係咪？咁但係真係隔咗好多年啊，而嗰幾套戲咧電影版咧都真係麻麻地噶嘛，咁而家出到嚟嘅時候會唔會好歐咧？咁暫時都係未知之數。 會唔會 keep 翻咧《色欲都市》呢一個中文名咧？ 都唔知啊，咁佢有个新名噶嘛？ 系咯 ，just like that， 就系咁啦。 OK， 系啦，咁啊有好多不同嘅身份啦。咁但系讲开咧，有另外一位朋友咧，我今个星期系听到佢少少嘅消息。大家记唔记得咧？早喺呢个串流平台出现之前咧，嗰阵时喺香港嘅英文台咧都有个电视剧集几受欢迎嘅，叫做 True Blood 啊，记唔记得 啊？哦，真爱如血， 真爱如血嘛， 有靓仔噶， 讲僵尸噶嘛，系咪先？嗱，咁里面咧未有个女主角咧。有啲超能力嘅，嗰、那個女主角咧就叫 Anna 嘅 Anna Paquin 啦 ，OK，Anna、okay? Paquin 都轉過好多戲噶啦，其實，頭先阿 Coco 講得好啱啊，即係你要只要記住咧，喺《真愛如血》裏面咧，其中一個女主角咧。个门牙个牙罅好开嘅嗰、那个， 特色嚟嘅呢个， 系咁，我系咁样记住啲人嘅， 就系佢啦。咁佢喺个《真爱如血》里面咧，佢系主演一个角色就叫做阿 Suki 嘅。咁啊 ，Suki 咧喺呢套戏里面咧，未同另外一个僵尸咧，就系系一对 couple 嚟嘅。 嗯， 嗰、那个僵尸就系叫 Bill Compton 啊嘛。咁、现实生活里面咧，其实嗰只僵尸咧，唔知点解僵尸要一只噶啦，因为嗰只僵尸咧，其实咧。原來在真實世界裏面咧，當我哋拍完呢套戲之後咧，佢哋已經結咗婚啦喎。 哦， 咁啊，恭喜佢哋啦，係咪先？ 恭喜啊， 係啊，咁但係原來 Anna 咧就早喺佢未結婚之前咧，已經公開承認話咧佢係 bisexual 嘅。 嗯， 咁我都冇所謂啊，你 bisexual 啊嘛，咁你就算同個男人結婚，又或者同個女人結婚， 都冇問題啊， 都係 bisexual 噶嘛，係咪先？ 係啊， 咁但係最近咧就有人喺網上面 challenge 佢哋，就話。唉，最憎见啲名人呢又话自己係 bisexual 啦，然后到最后呢就结婚生仔啦咁样。唉，真係觉得呢好懦啊咁样呢。 有几懦啊。 嗯。 讲到明系呢个 bisexual 嘅时候，就正如好似头先 Brian 所讲，我可以同男仔一齐又得，同女仔一齐又得。咁而家我决定同一个男仔结婚，咁有咩问题呢？ 係啦，其实真係冇问题㗎嘛，系咪先？同埋 bisexual 真係存在㗎嘛。咁所以 Anna Paquin 都顶唔顺，于是乎呢就喺自己嘅 Twitter 里面呢都回应话。佢话I'm a proud bisexual who is married to a wonderful human who happens to be a man. 嗯 ，OK， 我一个好骄傲嘅双性恋者，系咁而我只不过咧就系嫁咗俾一个咧，我觉得系一个即系超级呢个世界上面最 wonderful 一个好人，而 so happen 佢只不过一个男人， 系咁巧佢一个男人， 系咯，佢唔明点解突然间即系 queer 呢样嘢咧变成咗一个竞赛咯，而家就好似指控我你唔够 queer 啊，你唔够 gay 啊，因为你嫁咗俾一个男人啊咁样。 好有問題啫咁樣，即係但係我譬如我都聽過一啲嘅女仔朋友咧，即係當時同佢個男朋友分手嘅時候咧，就話哦其實我係 lesbian 嚟嘅，所以我唔同你一齊啦，就用呢啲藉口去分手。但係其實內裡咧佢唔係一個 lesbian 咯，咁呢啲我就會秒啦，真係。 嗯，係啦，咁所以即係好無謂咯，我少覺得咁點啊？即係咁，若果我真係同另一個性別結婚嘅時候，咁即係表示 bisexual 咪即係唔存在咯，係咪先？ 同埋都係真愛嚟噶嘛呢啲。 系 系咯， 真爱如血啊嘛，都系 真爱啦、這個、 会唔会到将来大家都我唔认基人 lesbian 定 bisexual 啦，我哋个个都系 pansexual 啦。咁即系 whatever， 我最后同咩人拍拖，同咩人一齐嘅话咧，都唔会有人 challenge 我哋。 喂，其实咁样都几好啊。 系啊，我老公都系咁讲啊。佢如果我嗰年代有呢个 pansexual 呢个字咧，我就 pansexual 啦。跟住我话你黐线。 咩落嚟黐 线先？你知唔知 pansexual 而家有支旗系表示 pansexual 噶？ 咁我整支旗俾阿 K 放。 原来系啦，我突然间觉得而家即系我哋要认啲旗咧，都唔容易咯。 好多颜色， 你记得 transgender 系边几只色啊？ 我记得粉蓝、粉红同埋好似白 色。 系啦，系近呢几年间我哋先至开始认识到底即系 transgender 嘅旗帜系咩颜色噶嘛？以前我哋都唔系好记得噶嘛。 嗯。 而家有 pansexual 嘅旗啊！我点解会知咧？因为最近系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嘛。咁、然后呢就冰岛呢佢哋进行呢 semi-final 嘅时候呢，咁然后突然间呢佢哋喺比赛嘅期间呢就举起咗一支旗，咁係好似有三隻颜色嘅，就係、是、黄色、 cyan 有少少蓝色、绿色咁沟埋咁样啦。咁而另外有一只 magenta 嘅色，咁原来呢三只色沟埋咧就系表示 pansexual 嘅。 吓， 系啊。 开始个脑要记好多嘢啊，记唔到咁多嘢啊。 咁但系讲起 come out 咧，咦，有另外一个朋友都系 come out，即系估佢唔到，就系、是、Billy Porter。 系啊，咁 Billy Porter 咁大家都认识佢啦，就系、是、一位黑人啦，好花枝招展嘅男同志啦。即系今年好多颁奖礼少咗咧，就少见咗佢啲靓衫啦。但系佢都即系有好多新作出现。 系啦，我谂其中一个佳作就系早两年前喺奥斯卡咧，佢咪着咗一套咧，即系上面就系踢死套啦， 系 下面就系纱裙嘅胶 咧，黑色嘅， 嗰个就系 Billy Porter 咯。 嗯， 系啦，咁佢就最近就话俾大家听啦，其实佢系 HIV positive 嘅。咁、原来呢件事呢佢已经即係收埋咗喺心底入面呢应该有14年。 14年係 呀。佢係应该只话2007年就即係佢话去整牙嘅时候咁佢验血定乜嘢呢唔知睇咩医生就发现咗呢、這个即係 HIV positive 咁样啦。咁、佢其实都有同身边嘅朋友讲嘅。咁但係佢就即係当然冇喺嗰个即係娱乐圈嗰度公开啦。咁因为佢驚因为嗰时其实佢话佢最差嘅一年嚟嘅佢又好似即係冇乜钱啦。即係又即係 positive 啦，咁另外好似仲有一個即係有一個病發咗咁，即係爆發咗嘅嗰個一年入面，咁所以佢就好驚唔敢同人講，咁樣就繼續默默耕耘咁樣做自己嘅工作。 係啦，我睇佢訪問，佢話點解選擇喺呢個年頭，然後先至公開承認咧？咁因為佢話其實過嘅日子，因為佢始終喺荷里活嗰陣時闖緊啦，咁所以突然間知道自己嘅 status 嘅時候咧，都係覺得盡量即係少啲人知，可能或者對於自己嘅職業咧個影響會冇咁大啦。咁、而最大嘅關鍵。點解佢唔去公開承認呢就是、因為佢媽咪，因為佢媽咪都即係健在啦，即係唔想會令到老人家擔心啦，係咪？咁始終老人家可能即係對於艾滋病，就算今時今日完全又喺疫苗嘅即係情況底下咧，其實基本上同一個常人係冇咩分別啦。咁但係媽咪就會好擔心噶啦嘛，因為以往對於好多艾滋病嘅認識，咁帶住好多嘅歧見，去到今時今日未必可以一時間扭轉噶嘛。咁但係去到呢一刻，佢會覺得，若果我真係唔去公開承認嘅話，其實即係對於好多人嚟講，我只不過係一個艾滋病嘅所謂 statistics 一個數字嚇。咁但係佢既然今時今日有呢個知名度，佢有個平台，有自己嘅 voice 嘅話，佢就要勇於走出嚟話俾大家知道，係啊，我係 HIV positive 啊，你睇我幾咁健康，我依然可以繼續做自己想做嘅嘢。繼續可以喺影壇啊，喺歌唱事業裏面有自己嘅成就。 所以喺嗰套即係佢嘅即係近排嗰套成名作，都唔係成名作啦，好受歡迎嘅 post 入面咧，其實佢做一個即係八十年代即係艾滋病嘅大困者咧，佢話佢用佢都用翻佢自己嘅心路歷程咧，去演活嗰個角色嘅，所以都真係做得幾好嘅。 係啦，嗱講咁多電影電視啦，咁我諗都唔爭在啦，因為如果今個禮拜開始咧，大家都已經睇到咧，就其實有一套戲咧開始咧就出現緊好多啲宣傳啊同埋 trailer 啦，咁整。系 Dalmatian 101嘅前传， 系啦， 就系 Cruella， 中文译名系咩话？ 套戏嘅戏名咧就叫做黑白魔猴，咁 Cruella 嘅中文译名咧就系富伊拉， 系啦，咁就系 Emma Stone 主演啦，咁就系演绎呢一个 Dalmatian 101嘅前传啦，即系讲述 Emma Stone 如何变成阿 Glenn Close 啦， 系如何由一个小小嘅时装设计师啊。 系 咁就到处碰壁咁样就最后就变成咗一个哇，即系邪恶嘅女性嘅形象啦， 吓唔系佢成日女魔啦，吓、 但 系 其实嗰套戏咧都系讲到佢系佢唔系天生系邪恶， 好似笑片咁啊！你讲到 咁，我谂嗰套片都系即系唔系话真系好邪恶嘅，讲到佢都系被逼嘅，被逼变成邪恶咁样嘅， 系啊，即系好似足球咁咯。即系点解佢受尽歧视，于是乎最后变成咗足球咯。咁、我觉得你受尽伤害又唔等于一定要去伤害人嘅、 但系无啦啦做乜提起佢咧？ 点解咧？因为原来里面咧系有个角色咧，就应该系跟住阿 Emma Stone 嘅、行出行入嘅。咁、个角色叫 Artie 嘅。OK， 咁戏又未睇啦。咁但我希望大家留意。咁就系总之有一位咧，就真系已经系出咗柜嘅同志演员咧，就叫 John McQueer 咧，就负责演绎嘅。OK， 咁但系点解要提咧？咁就因为其实今次呢套戏呢係迪士尼嘅制作嚟㗎嘛。咁即係换句话讲係迪士尼制作里面第一个出现重要嘅同志角色啦。It's a cold night in my bed in the heat of the summer. I've been waiting patiently for a beautiful lover. He's not a cheater. A believer. He's a warm, warm-blooded achiever. It's a lonely night in my bed in the heat of the summer. It's so high when you're with someone. Your heart breaks and it ain't no fun. But I gotta take that risk tonight. I'm ready for someone to love me. 这一个共通点，两个都已经是前后脚咁咧，正式承认自己是出柜，话自己是 non-binary 非二元性别，一个是 Sam Smith， 一个是 Demi Lovato， 他哋话 We are ready。所以得出的結論咧，就係 non-binary 嘅朋友咧，都係好大聲 的，好高音，好高音，好好中氣啊 ！OK， 十二點半鐘聽一節新聞報道翻嚟之後，繼續喺香港電台第二台有自己人咧。 午夜十二點半，香港電台由郭舒揚報道新聞。廣州荔灣區早前出現一宗新型肺炎本地確診個案。本港的卫生防护中心昨日下午一度宣布会将广东省列入中风险地区，并且暂停广东省的港人经回港易计划返香港。不过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昨晚发新闻稿表示，目前只有广州市荔湾区龙津街锦龙汇音阁列入中风险地区，广东省并未列为中风险地区。回港易计划暂时维持不变，稍后如有改变将会另行作出公布。当局又说，在回港易计划下取得名额的香港居民应该继续按照计划的指明条件，在名额指定的日期和出入境管制站入境香港。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说，据他了解，除非本港的新型肺炎疫情反复，否则与内地恢复通关是坐四望三，即是第四季会通到关，现时就视乎是否第三季已经实行到。田北辰认为，可以先同深圳恢复通关，再视乎情况扩展至大湾区其他城市。他说，通关考虑因素包括本港是否在一段时间做到清零，前往内地的人要完成接种疫苗，同时验抗体。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黄国健说，本港的新冠疫苗接种率仍然偏低，内地近期有零星个案，要全面通关仍然有难度，认为特区政府在推展疫苗接种工作上仍然要下功夫。他又提出先同澳门开通的可能性。日本东京都新增60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较之前一日减少47人，累计156250人确诊。重症患者有62人，较昨日减少3人。对于东京和大阪等9个都道府县的紧急事态宣言将会在5月31日到期，日本首相菅义伟表示将会在今个月底就是否延长作出判断，目前首要是阻止疫情扩大。日本政府日前将重成员加入紧急事态宣言，至到6月20日，令到宣言对象扩大至10个都道府县。 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表示，目前正系被扣押嘅昂山素姬一直喺屋企，身体情况良好，几日后会出庭应讯。敏昂莱接受凤凰卫视访问，系佢自军方2月1号发动军事政变夺权以嚟，首度接受传媒访问。被问到对昂山素姬嘅表现有乜嘢睇法，敏昂莱回应话：昂山素姬已经尽力，可以做嘅事都已经做咗。强调去年11月的大选出现欺诈行为，军方将会再次举行选举。昂山素姬被指触犯非法进口对讲机、违反防疫规定等的罪名，预料星期一在首都内比都出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骤雨增多。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 GIF 贴图设计工作坊， 贴图主角究竟点诞生？ 等插画师 Hannah 教你啦。 构思呢个贴图嘅时候咧，咁你可以由两方面谂啦。咁一系就可以由平行世界，可以好天马行空咁去谂嘅。任何嘅死物或者生物咧，都可以当做一种题材咁去设计啦。咁譬如咧，一嚿云或者一朵花，都可以做一个角色嘅。 登入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channel 有得睇啦！ 快啲上去学下点整啦！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时时机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依家由 Tanner 为你报道一节 Gaining News。刚过嘅5月17号系国际不再恐同日，而6月亦都系好多地方嘅同志骄傲月。有唔少跨国性品牌一早已经表态支持同志人权，而最近过百年历史嘅高级珠宝品牌 Tiffany & Company 再行前一大步，推出首只为男同志而设嘅订婚戒指。其实早喺2015年嘅时候，有关嘅品牌就喺纽约嘅第五大道树立咗一个以真实同志情侣拍摄的 Will You 婚戒广告短片，更加找来一对男同志恋人拍摄叫做 Tiffany Love 的平面广告。广告面世之后即时带来极大的话题性，毕竟是全球第一个直接表态支持 LGBT 的高级珠宝品牌。而直到今日，品牌再将行前一步推出首个为男士定情的戒指系列 The Charles Tiffany Setting。这枚戒指刚阳未十足，就算不用来做定情信物，相信亦都会吸引唔少喜欢佩戴首饰嘅男士注意。另外，苹果品牌喺2014年第一只 Apple Watch 面世之后，喺2016年首次推出彩虹版表带，至今已经推出5年，象征 Apple 同 LGBTQ+。今年亦都不例外 ，Apple 嘅执行长 Tim Cook 表示，首款彩虹版编织单圈标环将原始彩虹色同嚟自骄傲旗帜嘅颜色交织在一起，呈现出多元性同跨越多个世代的运动历史。而当中的淡蓝色、粉红色和白色就代表跨性别和非二元性别族群。 Sony 影业在2019年的时候宣布要开拍真人版的《灰姑娘》，而当中的神仙教母这个角色就由非裔同志男星 Billy Potter 演出，他演绎了全新版本无性别的神仙教母，而在电影当中的扮相近日亦都曝光，见到他穿着金黄色的华丽礼服，手持魔杖，头顶是利落的短发，而气场就好像女王般强大，而影迷一般都觉得选角非常成功。而 Billy Potter 近日亦都公开承认自己是艾滋病带菌者，确诊了14年的他表示希望公开病情能够释放自己，体验真实和完全的快乐，并且令到他没有羞耻感享受性爱。 Billy Potter 在2007年确诊感染艾滋病毒，他表示累积起来的羞耻令他变得沉默，与羞耻心共存了14年。这节的 Gini News 报道完毕。 唔該曬 Tana， 咁咧今日咧 Tana 咧報嘅 Gili News 咧，佢係特別鏗鏘同埋亢奮嘅。 係啊，因為 同你打咗呢個疫苗針有冇直接嘅關係？ 同我因為係一個洗錢嘅女人有關，因為所有嘅嘢咧都係同洗錢有關。 點解？ 因為譬如我頭先講啊，六月係同志肌肉月啦，有好多唔同嘅品牌咧都出呢一個。 咁你做咩要咁亢奮啊？關你咩事啊？又唔係你洗錢。 好耐冇買嘢。 係啊，好耐冇買嘢啊，又冇得去旅行喎。咁啊，趁六月嘅時候好多呢啲彩虹嘢嘅時候就走去買㗎啦嘛。 咗當買咗， 係啊，唔係同埋我覺得即係疫情退卻之後咧，我諗真係會出現一種咧，即係所謂復仇式嘅消費嚟嘅。 哦，都會嘅，係 咪？ 大家 搏曬老命啦，係咪先？ 係啊， 同埋少去咗旅行咧，其實啲錢係多咗㗎。儲 埋啊嘛， 真係㗎，真係啊！ 嗱咁啊，講開啦嚇，咁啊而家即係多咗人數啊，即係走去即係打防疫針啦，即係不同嘅牌子咁樣啦。OK， 咁啊 ，so far 咧，我就係第一個喺自己人裏面咧就分享我嘅即係打呢個疫苗嘅經驗啦。 嗯， 咁但係而家整下咧，搞咗幾個月咧，其實個都打完咯。你已經打第二針啦嘛？ 阿 Coco 未打第二針， 我打第一針。 系 上个礼拜日， 但系苏花你都冇咩反应啊嘛？ 唔 系，但 系 你话你变咗瘫几嘛？ 我嗰日系打完第二针嘅第二日咧，系变成瘫几，我全日系瘫咗喺床，我所有嘅 symptom 系出现咗嘅，即系发冷啦、发烧啦、冇胃口啦、头痛啦。 咁系咪好抵啊？你打得 唔系呢个故事系教训，即系如果咧你系谂住要打针嘅时候，我就俾朋友提，点解你唔拣礼拜五咧？咁如果你拣礼拜五嘅时候，礼拜六日咪冇咁辛苦，起码可以 hea hea 咯。 唔系咁。但是如果譬如話你即係平時 weekdays 打嘅時候咧，你可以請假啊嘛，你冇理由揀假期嘅時候你請咩假啫？ 咁所以我就係揀 咗星期日。 星期日打針，然之後星期一就請咗 annual leave 咯。 係，總之我得出對大家教訓咧，就係我都即係同大家分享過啦。總之你揀咩日子都好，唔好揀自己生日之前。 我唔知點，我諗住你係好賀自己生日，即係我生日去打針啦。 唔係啊，我 book 嘅時候完全唔記得咗，係之後嗰日係我生日啊，死唔死啊真係。Anyway 係啦，唔係我想講我都話係我打完都冇乜特別嘅嘢嘅，咁大家都即管去打啦，咁樣。 唔係，咁又唔可以咁樣講嘅，因為咧每個人嘅體質都唔同，咁所以咧就即係其實大家要做一個咧慎重嘅決定。咁、最好若果譬如話真係自己身體不嬲都有啲事㗎啦，甚至有啲長期病患嘅話咧，你真係要揾專業嘅醫生咧，即係 check 清楚同埋問清楚，評估下啦，咁然後先做一個決定。 好， 因為真係每個人嘅身體都唔同，咁所以我哋每一次分享咧，我都話嗱，即係甚至唔可以攞嚟參考添啊、我分享一下。咁但係呢 apply to 我同埋我嘅反應呢，即係喺你身上面呢，可能即係另外一回事㗎。係 咪呀， 我年紀又大大家咁多，係咪先？你唔可以攞我嚟做借鏡㗎，真係。 所以我都冇諗過原來我係咁可以咁坦幾㗎。係 啦。咁但係面前今晚兩位嘉賓有冇打到呀，懷疑針呀？ 未呀、 啊。未呀係咪？ 我係打咗打第一針。 打第一針係咪？哎，埋啲咪呀。唔使咁驚㗎，打針咋嘛。好似今時今日咧，問大家打咗針未咧，好似出櫃咁樣， 好似冚貓咁。 OK， 嗱頭先咧喺 Gili News 上面都提到啦，因為最近咧開始咧喺國際間咧，即係其實都多咗一啲即係平權嘅活動嘅。咁事源就係啱啱過去就5月17日嘅國際不再恐同日啦。咁而嚟緊六月咧就亦都係國際間嘅即係同志驕傲月啦。咁希望尤其是英美疫情退卻之後咧，其實同志遊行同埋一啲平權活動咧會陸續翻嚟啦。咁香港就唔知道幾時啦，因為始終嗰個即係防疫嘅注射咧，都嗰個即係速度咧，比我哋想之中咧都係較為慢咗啲嘅。 係啊，而家大概都係得嗰211万人左右咧係注射咗個疫苗。咁啊，當中如果你即係打曬兩針咧，80几万即得。 係啦，咁我亦都唔知道啦，到底即係本地嘅平權活動幾時會活躍翻啦？咁但係咧，今日就捉住兩位朋友啦，佢哋來自一個組織啦。咁其實呢一個社福嘅組織咧，其實就老字號嚟嘅。 咁但係如果大家如果記憶猶新嘅話咧，早大概兩三年前咧，我哋捉住咗呢一個老字號嘅組織裏面其中嘅一個部門上嚟，因為呢個部門係啱啱開嘅，咁就係一個即係專為同志服務嘅一個熱線嘅專門店啦，我係稱之為。就叫同一線， 係啦。當時咧就係即係2018年嘅二月啦。咁我哋睇翻啲相先見到嘅，咁嗰時好凍啦。咁請咗幾位啱啱即係你哋開會嘅即係元老級上嚟啊。咁今次我哋請上嚟嘅兩位嘉賓咧，就係、是、好似年青少少啦。咁就應該係新加入嘅啦， 都唔止少少啦， 係啦， 係少少。咁就坐我身邊嘅 Hugo 同埋。Cleo 系咪？ 系啊 ，Hugo 同埋 Cleo 嘅 ，OK， 咁我哋可以讲翻即系清楚少少啦。咁其实呢个老字号咧就系呢个东华三院啦。咁但系东华三院即其实咁多年以嚟咧都已经提供咗即系好多不同类型嘅服务啦，系咪？由长者服务啊、家居服务啊等等。咁但系一直以嚟咧喺两三年前咧都从未咧系会专门咧开始一个 section 咧就系为同志社群服务，直至我哋突然间听到，咦，同一线、啊、同、啊。即系关我哋事啦，系咪啊？咁所以我哋嗰阵时觉得都几诧异嘅，因为我觉得好啊，即系有个社福界嘅老字号肯去开一啲咁嘅服务，即系证明咧，佢都觉得其实呢个同志社群有呢个需要咯，系嘛？更加好啦，即系由老字号嘅社福界嚟到做呢个服务嘅时候咧，更加入屋，同埋更加有资源啊嘛。 嗯， 呢个先系重点啊。咁原来咧，过咗两三年咧，就继续就越嚟越慢慢去扩展啦。咁而家有即系新嘅朋友去负责啦，亦都拉低咗年龄层一啲年青人啦，就系、是、Hugo 同埋咧就系、是、Cleo 啦。欢迎两位， 大家好， 大家好，大家好。 好啦，嗱，不如咁啊，即系开始嘅时候咧，即系首先同我哋介绍多少少同一线其实提供嘅服务嘅范围系点样啊？等大家可以多一啲嘅印象。 好嘛，我講下先啦，好嘛 ，Kiel， 大家好，我係 Hugo 啊，我係嚟自東華三院同一線嘅社工，係啦，咁咧東華三院同一線咧，其實我哋主要有三個好大嘅。好大部分嘅服務，第一部分就係咧24小時嘅熱線啊，意思即係話咧，我哋全天候咧都會有社工咧接聽呢一個嘅熱線電話。咁喺過去嗰三年咧，哇，我哋好勁啊 ！Cleo， 我哋咧即係有成8000個 call 咧打咗入嚟我哋同一線嗰度咧，同我哋嘅社工咧去傾談啦。傾談佢哋嘅心事啊、困惑啊、困難。係 嗱，我記得好早期啦，可能嗰陣時你都係太年青啦。喺90年代，譬如話第一代嘅啲同志組織咧，其實佢哋最原先咧，真係提供呢啲即係所謂熱線嘅服務嘅。我記得嗰陣時嘅 Horizon 啟同服務社咧，其實就係一個真係熱線嘅組織嚟嘅。去到今時今日啦，東華三院開呢個熱線啦，嗱，剛嗰即係兩三年，你話有成8000幾個電話啊嘛， 係啊係啊。 咁譬如話你哋收到嘅電話咧，多數係邊一類型多嘅咧？又或者係邊一類型嘅朋友打電話嚟嘅？ 嗯，講下，跟住 Kira 補充下好冇啊？ 好啊。 係啦，咁咧就其實咧男同志啦、女同志啦，甚至乎 transgender 嘅朋友仔咧都有嘅。啊，我哋都有啲。其他intersex 嘅朋友仔咧，都會打電話上嚟我哋嘅熱線嗰度嘅喎。係啦，咁打上嚟嘅時候咧，其實大部分都分享，即係我哋聽得比較多嘅咧，就係一啲感情事啦，係、啦，一啲嘅歧視嘅問題都有啦，係、啦，咁啊我同屋企人嘅即係一啲關係上面嘅問題啊，呢啲係比較多啲嘅。係，仲有冇其他聽過嘅 Cleo？ 都有啊，咁都有啲出櫃嘅問題啦，即係可能探索自己身份上面嘅嘢啦。有啲朋友仔都係比較可能未好清晰嘅，即係上嚟攞下意見啊，問一問啊，其實咁樣係咪一個好常有嘅情況啊？大家都有困惑嘅時期啊。咁其實除咗LGBT 社群之外，其實都有一啲我哋叫做家長嘅朋友都會打嚟啊，係啊，就住可能關於佢哋小朋友嘅關於性傾向或者性別認同嘅東西啊，都會打嚟了解多啲啊，因為始終都唔太認識佢哋嗰個年代可能咁。 係啊，或者可能即係懷疑自己嘅仔仔女女可能係啦，即係會唔會可能打電話嚟問？唉，每逢咧去到四月份咧，我仔就會聽好多咧哥哥啲歌噶啦，佢聽到好傷感啊！你覺得佢係咪亂噶啦？咁嗰啲係咪？ 又或者可能去到六月嘅時候咧，就哦覺得佢突然間使咗好多錢買好多 Rainbow 嘢翻屋企啊！咁樣 係啊，我見到佢嗰、那個蘋果 Watch 咧係彩虹帶啊，我使唔使擔心啊？咁樣係咪呢啲？ 如果係咁直接都好， 通常佢哋會問咩咧？ 通 常攞個大概啊，咁可能係就住一啲可能真係有啲目擊嘅，即係見到可能成日都帶啲同性朋友翻朋友走飲甜朋友翻屋企啊，或者可能點解可能久久都未可能有結識到個異性伴侶啊等等咯，因為通常都未去到咁 specific 話，見到啲彩虹嘅東西就會懷疑，通常都未去到呢個程度，但通常就係、是即係見到呢啲情況就會打上嚟問啊，或者甚至真係小朋友向佢直接出咗櫃之後，咁就會打嚟問一啲佢哋嘅困擾或者困難。 我覺得呢啲熱線服務係非常之即係有一個必須嘅，尤其是我哋嗰個年代啦，即係我哋未有社交媒體啦，未有互聯網啦，咁以至到咧即係啱啱喺未 come out 嘅即係前與後啦嚇，咁所以即係有陣時即係揾唔到朋友傾嘅。又找不到自己的即社群呢，又不可以跟家人讲，最好的朋友都不敢讲，不如找一个呢即不认识我的人呢，起码可以吐下苦水啦，所以即有人就会倾诉一下，排遣一下自己情绪，都有这个必须的。但去到今时今日互联网这么发达，社交媒体这么发达的时候，其实你都觉得原来有一些在出柜前后的朋友呢，那个困扰的情绪都需要有人去宣泄下，去聆听一下他们的。 都係，同埋特別係一啲唔同嘅時段咯。我哋其實坦白講，我都認同 Brian 話啊，可能好耐之前有啲熱線嘅服務，但係估唔到今時今日其實熱線服務都係好有需要嘅。係，我諗相信係唔同時段，可能有啲朋友可能係一啲夜媽媽時段啊，即係未必揾到朋友傾，咁就啊打上嚟揾我哋呢啲24小時嘅服務啊去傾啊，或者甚至佢身邊真係可能個資源比較少啊，可能佢都未試過向人出櫃嘅，亦都唔知身邊朋友嘅性傾向，其實就更加困難，咁就會揾上我哋熱線去尋求支援咯。 OK， 咁不如索性喺呢度咧，同即系大家宣传一下，到底个热线嘅号码几多号啊？ 系咪一齐嗌嘅？ 有几多条线啊？一条线咁啊？ 四款数字咁样嗰啲。 一二三， 二二一七五九五九。 二二一七五九五九啊，年中無休噶嚇，24小時啊嘛。 係啊，冇錯。我同阿 Kiel 嚟咗呢度做訪問咧，其實而家都有社工咧接聽緊呢個熱線。 係啊， 所以唔使擔心。 係啦，咁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去即係揾人去傾訴下嘅話咧，即係不妨可以打個電話啦咁樣。咁有陣時唔需要係一啲好嚴重嘅問題嘅。有時都係覺得咦，身邊某一個人或者最寂寞啊嘅夢迴嘅時候咧，有個人喺耳邊可以聽下自己即係吐下苦水咧，咁已經係排遣情緒一個最好嘅渠道嚟嘅。OK， 咁大家善用呢一個即係熱線嘅服務啦。 嗯，咁我哋講咗咁多即係熱線服務啦，其實我都有留意到你哋機構咧，即係近年咧就多咗好多唔同嘅即係服務啦，或者多咗一啲唔同嘅活動嘅。咁呢次都係我主要即係邀請你哋上嚟嘅原因，都係想講下一啲你哋即係我見你哋啊，又搞咗工作坊啊，或者一啲小組討論啊，啲疫情之下其實你哋搞咗啲乜嘢活動咧？可以即係除咗即係。打電話俾你，仲可點樣可以揾到你哋咧？ 嗯，我知道咧 ，Coco 咧點解會知道我哋有活動咧？就係、是、上我哋嘅 Facebook 八卦。 係啦，其實我哋好多活動咧都會喺網上做宣傳嘅。咁喺疫情期間咧，其實我哋有好多活動咧都由實體變做網上啦。咁咧其中一個最近咧，大家經常會喺網上，我哋 Facebook 見得到咧，就係即係 Cleo 去主理嘅一個活動，就係 Less Space 嘅即係一個聚會嚟嘅，一個網聚嚟嘅。不如咧，阿 Cleo 你又講下呢一個活動嘅內容俾大家聽一下。 好啊 ，Hugo。咁其實咧 ，Less Space 就係、是、其實都係顧名思義啦，就希望一班女同志有一個空間去聚埋一齊啦，每個月係啦，咁有啲月聚嘅，咁每次月聚都會就住唔同嘅題目啦，會有啲討論啊，咁一齊發掘下唔同嘅東西啦。咁咁啱上個月咧，就係、是、有關於啲職場歧視嘅一啲題目啦，都知道係參加者其實都有興趣一齊傾啊，或者甚至大家都有呢個經歷啊，都好想去分享啊咁樣，咁所以就搞咗呢一次嘅題目俾大家一齊去傾咁樣。 係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咧捉住呢兩位啦，咁就係來自呢個東華三院嘅同一線啦，兩位朋友啦，就是、Hugo 啦同埋 Cleo 啦，同你講下最近咧搞呢一個咧就係為女同志社群啦而專設嘅一個即係所謂工作坊啦，或者係分享嘅研討會咁樣啦，就係講述到喺工作環境喺職場裏面咧女同志遇到嘅歧視嘅。咁轉頭嘅咧都會即係同我哋分享一啲嘅個案，咁睇下大家會唔會喺自己嘅職場生活裏面咧都可能遇過。咁遇過類似嘅應該點樣應付啦？咁轉頭慢慢講。但我想問一下咧，嗱，因為最近咧即係其實本地嘅有一個 media 咧就訪問咗。好幾個本地咧都比較活躍嘅，即係同志組織啦，就係問下佢哋就住近呢幾年間喺香港發生，即係無論係政治上面嘅動盪啦，以至到即係已經係延續咗成年幾嘅所謂疫情嘅情況底下，佢點樣睇未來有關即係喺本地繼續做平權工作嘅前景啦？咁如果大家睇個訪問嘅時候咧，其實大家都不表示樂觀嘅。 咁我想問下你哋，因為你都真係在線啦，同埋即係叫做 at the forefront 係做緊聽員工作啦。咁你覺得個影響有幾大咧？係咪真係困難咗好多咧？ 我要講下先啦 ，Hugo 今次係啊，我覺得我哋好特別嘅個性質係啊，因為係熱線性質啦，陣間小組可以再補充係啦。咁其實反而我哋個熱線數字其實我諗冇特別嘅減少嘅，甚至某程度上因為可能而家疫情又好啦，即係一啲多咗嘅社會壓力啦，其實都可能反而多咗人打上嚟係咁熱線呢個平台係即係不被呢個疫情而困受困擾或阻撓咯，咁成日反而係令到我哋都多咗朋友仔會打上嚟咯，係啊。咁至於可能小組嘅部分，頭先講過，我哋之前我諗同大家好多各大 NGO 面對嘅都一樣嘅，可能由實體就漸漸要有熟悉啊，開下網上面嘅嘢去玩下咯，因為實體上面真係未必能夠咁樣去操作到，係啊。咁所以就反而就多咗啲網聚啊，咁亦都有班朋友反而覺得，反而網上見又更加舒服，因為可能個私隱度又高啲啦，又唔需要話真係走到好遠啦等等。咁呢個又係我哋另一個新嘅發現咯。 係，咁我都覺得即係唔單止係平權嘅工作嘅，即係其實世界各地啦，好多就算一啲大型嘅活動咧，都要變成係成為網聚啦，成為呢個 live stream 啦，都係即係冇辦法之中嘅辦法啦。但我從來都覺得即係譬如話平權嘅工作啦，即係campaign 咧，有時真係面對面，你對住嗰個人，你去到嗰個環境裏面，喺個氣氛嘅感染底下咧，即係因為即係譬如話一年一度嘅拼多又好，一年一度嘅即係同志遊行咁樣，你變咗 live stream 喎。即係就算我都曾經搞咗呢一個即係拼多 live stream 啦，啊，即係雖然都覺得唉都過得骨啦，係咪都盡量做啦？咁但係始終同實體你喺現場成班人嗰個氣氛。即係嗰隻互相嘅感染咧，係兩碼子事嚟嘅。咁所以我哋都好希望啊，有冇機會真係即係快啲個 physical event， 我哋可以即係 resume 啦嚇。咁因為嗰種係好孤單嘅，即係你永遠係我哋對 zoom 都對咗成年啦。而家对 Zoom 咪对到想呕啦，系咪先？ 唔系，同埋好多时候，如果真系搞 event 系做 online， 唔系做唔到，但系因为始终你冇一个现场感啊，你同唔到嗰班嘅观众或者喺度睇紧你嗰班人有一个互动嘅机会，即系就正如你唔好话做 event， 譬如可能我成班做舞台剧嘅朋友咁样样，因为喺旧年里边咧，其实你根本都冇可能入到去剧场度去做任何嘅演出，咁成件事有啲人话哦系你可以拍 online 嘅，你可以喺即系streaming 去睇嘅，咁但系现场。嗰種嘅可貴就係你可以同即時同你睇緊嗰班人去互相去有一個嘅互動嘅性質啊嘛，咁當冇曬呢啲嘢嘅時候咧，其實件事咧好似突然間好單方面好單向咁樣，我又唔知道做完之後你中唔中意啦，或者我唱完首歌你覺唔覺得好聽啦，其實呢所有嘢都冇曬嘅喎。 係咯，咁但係冇辦法啦，我諗喺呢情況底下，其實大家都要諗個方法就係、是，總之要 keep 住我哋嗰個公民社會嗰個連結係好緊要嘅。嚇！而家有少少俾人感覺就係，無論係政治上面嘅環境同埋疫情咧，係令到嗰個我哋香港嘅公民社會好似散咗咁樣。咁所以希望大家即係守住而家呢個階段啦。咁但係要記住，我哋真係要同身邊嘅人咧，即係尤其是我哋自己社群裏面咧，保持嗰個聯繫咯。呢個係好簡單。尤其是我覺得近日子咧，你見到有多人又要選擇離開香港啊咁樣，其實大家嘅情緒係好困擾嘅。嚇，有陣時係未必會出聲嘅啫。咁但係我諗，即係大家都要多一步，就話就算未有 physical event， 但係都要多啲去嘘寒問暖啊，關心下身邊嘅朋友咯。嚇，自己都有情緒問題咧。其實講真，咁所以真係要，咁所以好嘅，其實有呢一個同一線咧。其实开多几条啊，等我哋都可以打下去。 系啦，咁我又想问啦，即系正如头先阿 Brian 都话，其实都有少少情绪问题，即系去到佢嗰啲年纪咧，系咪都欢迎打上去嘅咧？ 欢迎，我哋其实热线电话就有呢个好处啦。先 Kiro 都讲到，深宵时间特别多人打电话上嚟。其实喺其他时间，我哋都有时都会收到啲学生啊，头先 Kiro 都讲过家长啊，其实咩年龄都可以打上嚟我哋热线。我初头都有个感觉咧，就系、是、会唔会头先阿 Brian 提到。到就係而家呢個數碼世界大家都多咗用電腦啦，電話 send message 啦。但係咧，其實可以透過電話，透過真實聽到個聲音咧，其實嗰個嘅即係感染力係好強。 係，你哋可以即係學埋呢個電台咁啊，有埋呢個點唱功能咧，可能更受歡迎。OK， 今日自己人咧，我哋中意咗咧就東華三院啦，其中一個咧就專為咧同志社群服務嘅一個。部門啦，可以稱之為就叫同一線啦。咁最近佢哋搞咗一個工作坊咧，就係講述有關女同志喺呢個職場裏面咧遇到嘅一啲歧視個案嘅。我哋轉頭由佢哋口中，由 Hugo 同埋 Cleo 口中同我哋分享一下有啲乜嘢個案呢？ 方面，高空反气旋寻日覆盖华南沿岸同南海北部，该区普遍晴朗。本港寻日大致天晴，但亦有几阵骤雨。港岛东同九龙东录得超过十毫米雨量。下昼天气酷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3度，是今年以嚟嘅最高纪录。预料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未来两三日华南沿岸持续酷热。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酷热，亦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骤雨增多。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日本年轻音乐潮流结合网络人气。解放新人王力量。跨世代 J-pop 的改潮换代，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白元号发放日本20代音乐魅力新青年王歌曲集。 今时今日，网络诈骗陷阱多罗罗，无论是交心网友叫你跟稳赚贴士买卖股票，定系以伪冒网站或电邮偷取你嘅身份登入投资户口，一唔小心分分钟俾人呃晒副身家。网络陷阱有好多种，只要时时小心、冷静分析，人人都可以做反呃专家。网络骗案切勿上当，详情即上投委会网站 ifec.org.hk。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光在床在力在场看看我地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行什么自残什么自行乃大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心，我地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以前呢我就成日会諗呢，即係可能会即係打电话去啲电台节目啦，咁其实都好想即係问咗都好多唔同嘅问题，咁而家我哋即係有呢、這个即係东华三院呢同一线呢，其实呢我哋都想知道即係啲人打嚟嘅时候呢会讲啲乜嘢呀，或者问啲乜嘢啦，咁头先我就都讲咗好多啦，咁我哋就今次呢节目落嚟我就讲返你哋会搞咗啲咩活动啦，咁我好开心呢今日亦都搵到即係同一线嘅两位即係工作人员啦 ,Hugo 同埋即係 Cleo 上嚟同我哋解答呢啲咁多嘅问题啦。 係啦，因为见到佢呢四月嘅时候呢其实有个工作坊呢就係、是、Let's Space 啦，顾名思义呢係搵啲女同志呢一起聚埋一起做一啲嘅分享啊，或者互相倾下偈嘅。咁嗰次嘅题目呢就叫做返工做自己。咁究竟系咪真系翻工做唔到自己先至，所以有呢一个题目出现 咧？系啦，嗱，佢哋两个咧就系呢个东华三院咧同一线嘅负责人咧，亦都系今次呢个活动嘅教授啦。OK， 翻工系咪可以做自己？我想问下佢哋两个啦。佢哋两个咧，即系虽然都系第一次见啦，第一上到嚟嘅时候，一望啊，第一下目测就知道自己人， 白 晒系咪？系啊，白晒啊，吓冇睇错啊嘛，系咪？系啦，咁你哋会唔会喺呢一份工里面，你哋真系可以做自己咧？你 come out 晒噶嘛？喺自己嘅职场系嘛？ 我是的，我 OK， 我做到自己的翻工。 咁我哋大家都做到自己嘅，但我覺得好有趣嘅係有啲即係都不論性傾向嗰啲，其實異性戀嘅同事有時都要come out嘅。坦白講，因為我諗我哋服務使用者對工作人員嘅性傾向可能有一定嘅期望嘅人，係 啊，冇錯。 但係其實我有時覺得其實係咪自己人，其實都係可以 provide 到服務，同埋反而有另一個角度咧，幾有趣。 係啊，當然啦，咁我覺得亦都唔係一個即係為同志社群服務嘅一個機構咧，一定要清一色係即係同志。咁但係當然咧，裡面有同志嘅員工係爭好遠嘅。 因為有啲嘢即係自己行過嘅路都經過嘛，即係會容易明白啲咯。但我又覺得如果清一色都係即係自己人咧，又會有啲盲點嘅。我真係覺得其實應該，如果你真係要去實現一個多元社會嘛。咁呢一個社福機構裏面都要有多元嘅聲音咯，職人又會另外一啲角度啦，係咪？ 係咪好似我哋個節目咁樣咯？十五年前已經講緊攣職共融噶啦嘛。 係啊，但我哋全部嘅啲主持都係攣嘅喎，唔知點解咧。 唔係， 以前有 Shirley 嘅 監制直噶嘛？ 係喎，咁多年我哋有監制，唔係。 而家個監制係直嘅。 第一代嘅監制係攣嘅。 係啦，咁但係而家個監制係直嘅，所以我哋都係攣直共融嘅。 係啦，以前阿曾淑儀都係攣唔曬嘅，佢一半啦。 唔敢回应你喎、 啊、 呢、這个 系啊，又即系 pansexual non-binary 啊，呃佢，佢一间唔准喺度听嘅，佢一眼微调一定。Anyway，OK，、okay, 咁但系我想问下你哋啦，因为其实你哋咧，譬如话即系未讲呢一个工作坊里面啦，你即系听到一啲参与者佢即系讲一啲个案啦，喺职场里面歧视个案啦，咁但系即系讲下你哋先啦，系咪先？咁但系即系你哋以往有冇喺职场里面遇过歧视咧？喺而家呢个机构，因为提供同志服务啊嘛，咁应该 OK 啦，系咪先？咁但系以往咧？ 我要講先啦 ，Hugo。 好啊。 咁我係順利一啲嘅關於性傾向上面嘅唔同嘅面向都，因為咁啱我做過一啲機構都係比較 LGBT friendly 嘅，所以不論性傾向都係即係都好友善，同埋都真係唔會有一啲壓力嘅東西咯。咁所以呢方面係比較順利，係啊。 Hugo 咧， 我自己咧，我自己都係偏向順利嘅，雖然我留喺以前工作嘅場合裏面咧，我都係有 come out 到嘅，係啦。咁但係咧雖然就冇任何歧視我遇上過啦，但係咧我都遇過一啲嘅情況咧，就係、是、可能喺工作上面，可能我將一啲同志嘅議題帶到去當中，其實都會咧面對一啲嘅阻攔或者壓力嘅喎。即係舉個例子，可能係都擔心會唔會舉辦一啲相關嘅活動，同志嘅活動都會坊間嘅人會有一啲嘅投訴嘅聲音咧。咁呢啲係即係唔同嘅機構或者層面都會考慮到。 係嗱，我又明白嘅，因為以往我都即係訪問過一啲即係社福界嘅一啲即係自己人啦。咁佢都提到就係話，好多時未必係嗰個機構本身咧帶頭咧係有歧視嘅，而因為好多時佢哋照顧嘅可能其中嘅一啲對象可能係啲小朋友啦、未成年嘅人啦，咁所以即係變咗佢哋真正嘅 client 咧，其實唔係嗰啲小朋友，而係嗰啲家長咯。咁有陣時啲家長就會有啲過敏嘅，即係突然間覺得可能對於你嘅呢個所謂嘅同志議題有關嘅活動嘅認識唔深啦，但係一聽到同志嗰兩個字咧，就覺得你會唔會教到我小朋友亂啊咁樣啦？咁呢個就壓根爺對於即係性傾向嘅一啲ignorance 啦，或者唔完全明白啦，咁所以就變咗，即係有少少就係嗰陣時你，我諗啊 Hugo 嘅經驗就係、即係提議你盡量唔好做啦，呢啲即係費事會引嚟一啲不必要嘅反響同埋投訴咁啊嘛， 係。 咁今時今日就係，如果你唔做嘅話咧，就會俾老實投訴啦，係咪？ 一定做。 我哋工作範疇同大家講。 OK， 咁不如同我哋講下啦。今次呢個工作坊裏面咧，針對嘅就係一啲女同志啦。佢哋嘅年齡層係大概乜嘢？ 其實當然都係工作緊嘅朋友啦，所以都係近乎二十幾、三十幾都有。 係。咁佢哋譬如話喺今次即係參與呢個工作坊裏面咧，佢哋分享嘅啲經驗，可以會唔會即係有一啲可以同我哋，我哋唔開名啦，因為都要即係保障佢哋私隱啦。即係甚至可能即係中間，我哋就算提到佢哋做嘅職業咧，我哋都未必講得咁完全明白啦，比較空泛少少啦。咁目的都係希望保障即係參與嘅朋友佢哋嘅私隱。咁但係 at the same time， 我亦都希望可以將呢啲個案佢哋真係真實遇到嘅啲情況咧，同大家分享。 係啊，咁我諗其實有分幾個層面嘅。咁啱我諗佢哋接觸到嘅一啲歧視都係咁啱唔同嘅方位啦，係啊。例如可能有朋友會 share 到啊，可能佢做嘅機構係有一啲宗教背景嘅，咁其實嗰個壓力又自然大啦喺個機構下面。係啊，咁有啲朋友亦都有分享，其實係 from 啲同事啦。係啊，咁有一個我好深刻係佢甚至個經驗係嚟自一個都係自己人嘅同事嚟嘅。 嗯， 係啊，即係佢反被呢啲都係好明顯係自己圈嘅人，然後去講啊歧視啊咁。 嚇咁講咩啊？佢自己本身都係嘅時候， 因為係女仔嘛，所以就唔太睇得出啊。係啊，咁但係佢知佢係嘅，咁但係就我唔評論佢用咩心態啦，因為大家即係同我分享嘅都唔係嗰位。第二位同事啦，但系就即系佢个动作就听落就似乎令到我哋参加者都感到难受啊，或者可能嗰个同事会将参加者性倾向讲出去啊，咁样咯。咁我哋听到好诧异嘅，因为所以就好深刻。 咁得意嘅，即系如果譬如一个直嘅同事啦吓，咁、然后跟住可能佢对于即系 同志社群佢哋嘅 concern 啊，同埋私隐嗰样嘢，可能未必咁 sensitive 啦，系嘛？咁啊，当茶余饭后嘅八卦嘢，你知唔知佢系中意女仔噶？咁我觉得呢啲可能会常出现啲。但系如果你本身都系自己人，咁你都觉即系你应该会明白啦。即系 come out 嗰样嘢系因人而异，同埋有个过程噶嘛。有啲人个即系背景啊，同埋嗰个。即係佢哋孭起嘅一啲重擔係好唔同嘅時候咧，可能未 ready 就未 ready 啦。如果你隨便咁當即係 gossip 咁講嘅時候，你真係唔知道其他同事甚至上司有啲咩反應嘅喎。咁點解佢會咁樣講呢？ 咁呢個我哋都即係未必深究到，因為問唔到本人啦。但係都有探討過啊，可能幾個原因會唔會第一，佢都好驚俾人講啦，所以佢講咗人先啦， 擁咗人出嚟先。 真嘅呢、這個我 自己就免受嫌疑啦。 我都聽過其他朋友有咁樣類似嘅分享，咁係啦，有可能係咁啦。咁當然另一方面可能純粹純言，即係大家唔夾啦，都唔知道嘅。咁但係呢個經驗又我哋會深思咯，就或者各位參加者朋友會又更加去諗啊，其實。即係所謂信任啊，或者同事之間嗰個出櫃嘅程度，佢又會再諗，其實可能即係要分得更加開啦，即係完全咩人都唔特別講啊，即係咁樣令佢更加想保護自己咁樣。 嗯嗯嗯嗯。OK， 咁啊呢個通常都係即係驚到嘅地步，就係話就算同事都唔敢講啦。咁啊，即係其實喺工作坊裡面有冇提過，即係真係因為個性傾向個身份俾人哋知道啦，咁而上司可能即係對於佢有啲即係另一種程度方面嘅對待咧？ 有聽過有啲壓力嘅，但幸好就未真係話去到解僱嘅程度啦，係啊。但有聽過頭先可能唔同上司啊等等高層都有自己嘅一啲背景或者信仰啦等等，咁可能都會開狠話話，我總之佢哋就係呢個取態噶啦。咁總之個同事們點點點就自己諗啦，咁都冇話逼你走定點，咁但係就唔會特別表態支持咯。係啊，咁呢一方面，我覺得無形嘅壓力係多嘅，即係似乎嗰種唔講得明，但係總之我係唔支持噶啦。佢有冇話你係？咁你有冇話你係？咁但係就係嗰個氣氛就係唔講咯。 即係等於早幾年即係美國嗰個軍方嘅即係 policy 啦，就係 don't ask don't tell 咯。總之你唔講，我就扮唔知係啦。你一講咧，就會有問題噶啦。咁樣，咁所以其實就算呢個所謂 don't ask don't tell 嗰陣時實施嘅 policy 咧，其實喺製造喺軍方裏面咧，一啲即係同志嘅朋友咧，其實好大嘅壓力嘅，因為其實好容易噶嘛，即係你講到明就話唔講得，即係話我一定要守住個秘密啦。咁而我呢個秘密有機會俾人知噶嘛，亦都有機會成為咗別人嘅把柄啦，甚至可能 blackmail 噶嘛。其實你製造咗喺工作環境裏面好大嘅恐慌咯，即係每個人唔可以做自己。其實你諗下，日日喺呢個職場裏面咧。其实是很影响同事和同事之间的沟通和那个关系，因为每个人都要很害怕自己的秘密被扬出去嘛，甚至有机会那个成为了是会危害自己的一个无论是 gossip 甚至是一个 blackmail。 同埋呢，其实我都听过有一些，即譬如我以前访问过一些嘉宾都讲过呢，就是说他本身做的公司呢，其实可能在同性婚姻上面呢都可能有福利的，咁但是呢当你要去申请这些福利的时候呢，就发现 就没人去申请的 了。是啦，就没人去申请了。因为你申请的过程当中，其实原来你要跟 HR 去 come out， 咁你跟 HR come out 的时候呢，其实可能你的主管要批，咁然之后就我都可能都未 ready 在职场上面 come out，咁但係碍于我又想俾啲福利我嘅身边嘅另一半，咁然之后我去做啲动作，跟住就变咗通天啦。咁好多时候呢，即係一个 cycle 咯，变咗调返转嗰样嘢，就係话我都係唔去申请啦，唔讲啦，咁因为都唔想俾咁多人知。咁其实某个程度上我都觉得呢一个係职场上唔公平嘅地方嚟㗎喎。 係啊，而家越嚟越多一啲即係譬如外国企业呢都会有自己嘅 LGBT network 啦。咁但我都访问过一啲呢，即係嗰啲 LGBT network 嘅一啲教授啦。咁佢哋话发觉即係其实喺啲 network 里面呢是直情的同事居多即是以前一些同志的同事都未必敢去参与、 嗯。我想问 Kiro， 其实即那个工作坊之后呢，有没有一些、得出一些即解决的方案、啊、或者其实转介一些服务给那些即有需要的朋友呢，还有有没有办法可以即改变那个职场的歧视的气氛呢？是不是应该由即可能真係要由公司做起啊，或者將來會唔會去 contact 一啲公司去做多啲方面嘅教育呢？ 嗯，我諗幾個層面嘅，淨係同參加者傾嘅時候，大家從個人層面出發啦，係、嗯、啊，咁就諗啊，其實如果遇到啲情況，其實 要怎樣保護自己身份呢？剛才 Brian 講得很啱，即其實那種 don't ask, don't tell 似乎他沒有這個實際的 policy， 但其實那種回應的壓力是很強 的，所以其實各參加者都有各自的取態的，有些參加者就覺得說，哎，那我就死守啦，樣即死守到呢，我都很 appreciate 的，坦白說，即死守到 let's say 可能我在香港電台上班的，那我這裡周圍可能方圓不知多少里呢，我都不會跟 partner 拖手啊，或者不會怎樣，即他是真的很怕被看見啊等等。咁亦都有啲參加者會覺得，我另一個取態咯，我掛啲彩虹旗啊，咁我冇話我自己係，但我 supportive 嘅。咁我覺得呢一個都係另一個比較擦球式嘅一個支援啊，或者俾到身邊同事睇啊，原來有我哋都有同事係 support 呢個 community，at least 啊，冇話佢係唔係嘅咁樣。咁我覺得大家有各自嘅取態，係啊。咁至於頭先 Coco 問關於可能嘅公司責教育啊等等啊，我諗我哋都有唔同 NGO 去做緊呢樣嘢。 是是是，咁但系头先佢提到啊 ，Cleo 提到有好多唔少可能系宗教团体啦，咁但系我谂喺啲即系通宗教团体里面咧，你要改变佢哋嘅制度啦，同埋嗰个思维咧，其实我觉得系比较难嘅。头先你话咧，其中有一批嘅即系女同志啦，佢哋嘅选择就，诶，我索性将自己私生活同呢个职场咧就分开咯 ，OK， 尽量唔将自己嘅私生活让自己啲同事啊，甚至上司有机会知道咯，但系好难噶、哦，其实。即有時，即譬如話無啦啦，公司開周年嘅晚宴，咁啊，即係歡迎各位同事就攜眷出席，咁但係你永遠都係自己一條友咁樣咧，咁即係其實有時，哇！你即係要去隱瞞自己嘅身份，其實真係好難。 係啊，咁所以其實坦白講，我諗大家都明白，唔可以守到尾嘅，或者我諗嗰種守係有少少似 don't ask don't tell， 而家係我話俾你聽 don't ask don't tell 咯，即係可能佢哋會知同某個朋友好似特別熟喎，咁可能佢問你，佢係你邊位啊，咁咪答可能係親戚啊等等啊，都有啲人係用呢啲策略嘅，咁似乎都答到呢個位，對方又冇特別再追問啊，即係有似嗰種其實佢都知，但係又唔特別講，但係你唔特別講，佢又更加又喐你唔到，即係有啲膠著嗰種狀態，啲朋友仔度分享 係咯，咁會唔會？有陣時即係會帶一個男朋友、女朋友嚟到去啊啲咁嘅職場嘅宴會咧。 上一次就咁聽就少一啲嘅，即係既然佢哋取得個策略，佢哋就取到尾嘅，似乎係或者暫睇下之後會唔會真係調遷啊等等先再諗。 係係係，誒其實都相當之困難。但係喺即係譬如話啲工作坊裡面咧，你覺得即係除咗係一啲即係有呢個宗教背景嘅機構咧比較困難之外咧，有邊一類型嘅職業咧其實係比較敏感嘅咧？ 係啊，上一次我哋都好奇呢個問題咯，跟住都做咗個小投票嘅。咁其實參加者們都覺得，除咗有宗教背景之外咧，其實頭先 Brian 都講咗，係有一啲關於家長嘅工作啊，係啊，都未必 exactly 關家長事。正正頭先講，可能小朋友工作啊，其實背後有家長嘅，要佢哋 endorsement 啊，或者佢哋會去看在眼內嘅時候，都會特別擔心咯。因為頭先同 Hugo 既然都差唔多，就係怕其實家長會投訴啊，或者佢哋有一啲唔理解嘅目光啊，其實又會影響自己份工作啊，咁呢個佢都好 concern。 係，咁會唔會因為其實今次嘅工作方都係集中係女同志啦，咁會唔會佢哋即係有陣時為咗要隱瞞自己真正嘅性身份咧，以至到翻工嗰個衣著咧，都要好小心咧？ 我諗一啲啲嘅，係啊，可能有啲朋友就真係望落去短頭髮啊等等，但係唔好意思，我聽翻佢哋就又少啲去到好盡話著條裙翻工咁樣嘅。我諗大家又少咗嗰種我保持自己就好啦，即係嗰種距離感咯。我唔搞你，你唔好搞我，我自己咁樣先。 係係係。 不過記得咧，即係之前香港都有單新聞咧，就係同教師有關嘅，就因為個校長咧要個女教師真係要著裙翻工，唔俾佢著褲，咁變咗就即係真係鬧咗上法庭啊！咁即係之前都見到有啲嘅報章都有講啦，甚至乎咧有一啲嘅演出就攞咗呢個故仔去做一個藍本添咁樣。咁其實我都覺得可以，即係譬如話其實女教師唔一定要著裙噶嘛，咁其實你著褲都可以好方便噶嘛。咁其實我又覺得。你啱翻嗰個場合，唔係叫你著小背心去教書，咁我覺得都 OK 啊。 係啊，我今個禮拜先啱睇翻咧一段嘅 article 咧，幾有趣。佢講翻就係美國嗰個司法嘅歷史啦。咁原來咧，1930几年咧就發生咗一單嘢，就喺法庭係出現嘅。咁就係當其時審問一單案啦。咁其中咧就係有一個女士咧就係出席喺法庭裡面咧，就係好似係做其中一個。即系证人咁样啦，咁但系当日呢一位女性嘅证人咧，佢系着裤嘅，结果你知唔知嗰阵时系被法官咧系被判咗咧，就系话呢个女士咧就藐视法庭，因为佢系唔着裙，佢系着裤咧嚟到呢个法庭上面，系被告呢个藐视法庭啊，只不过纯粹因为着裤咋呢个女士，系咪好得人惊啊？1930几年啊！ 但我想讲以前啲男少着裙噶啦，唔通你又告佢藐视法庭又或者伤风败德咁样 咩？系咯，即系所以你觉得哇，嗰阵时1930几年啦，即系其实系法庭带头歧视女性咯，嗰阵时。咁所以我哋真系其实要将呢一啲好荒谬嘅事例咧，即系不断要即系提翻出嚟啊，话俾大家知咧，其实我哋今时今日去到而家呢一个位咧，其实将喂。其实讲真，1930几年唔系好耐之前嘅事嚟嘅啫，吓我哋嘅转化其实系呢几十年咧，先至有一个咁样嘅相对地嘅转化咯。 讲咗咁耐，即系女仔嘅工作坊咧，其实有冇啲一啲课，即系基咩嘅工作坊啊，或者嚟紧又会有啲咩讨论，或者有啲活动可以俾啲即系有需要嘅朋友参加一下咁样咧？ 如果男仔啊，先啱啱好多謝 Cleo 分享咗佢之前一個 Less Face 嘅活動啦。咁除咗 Less Face， 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可以繼續上我哋 Facebook 睇。嚟緊咧5月都有 Less Face 嘅討論嘅喎。嚟緊嗰個主題係乜嘢 ，Cleo？ 我哋嚟緊咧會講一啲同志福利同權益嘅，其實正正就食住上一次講關於歧視嘅主題。咁、wow. 其實去到尾，大家當然有個共鳴啦，但係都好深深感受到，似乎好似好大壓力，又唔知道有啲咩可以做。咁今次都想同大家討論一下，其實有啲咩福利可以獲得或者爭取啊？咁當中大家經驗又係點，或者個盼望係點樣？咁呢一個我哋又想一齊傾下偈咯，同大家 係講到有關同志嘅福利，係咪其實你應該嚟緊喺個工作坊裏面要提醒大家一樣嘢？好多而家即係本地嘅同志都未必知道。就係、是、如果你哋已經喺外國咧，就係住咗冊嘅話咧，其實你哋係可以以配偶嘅身份共同報税咧，係享有呢一個咧減税嘅福利同埋即係優惠嘅。好多人而家都唔知嘅，其實 係啊，係咪有啲 JR 嘅案件咧？我諗未必大家好跟得貼啦， 亦都 未必會好大宣傳啦。JR 就係勝訴咗之後，咁我諗相信呢啲工作坊或者啲多啲嘅宣傳都好重要。 係啊，上一次我哋好似喺《Gaylee News》裏面提過啊嘛，好似係過嘅一年裏面咧有800几对係嘛同志。是申請的， 但其實不多的， 是啊，但起碼都原來有幾百對咯，未至於背到咁咯。OK， 咁啊，今日好多謝就係同一線啦，就係、是、東華三院嘅呢一個嘅組織裏面嘅呢一個專為同志服務嘅部門啦。咁就除咗係開展呢一個同一線嘅熱線服務之外，再講一次啊，大家有需要午夜夢迴覺得好寂寞，揾人要傾下偈、傾訴下心事嘅話，可以打咩電話？ 1232175959 24小时嘅服务热线啊， 系啊，所以唔使夜晚梦回嘅，你可以日光日白打佢都得嘅。 系啦，OK， 咁就若果日后有啲乜嘢佢哋特别工作坊啊，又或者其他嘅活动啊，无论系在线又或者系线外啦吓，即系大家都可以有机会可以参与嘅话咧，不妨可以上佢哋嘅专页啦。咁、我哋都会即系 po 上去我哋嘅 Facebook 嘅。好嘛，咁啊系噶啦，即系头先都讲过啦。我谂我哋喺呢一个被打散咗嘅公民社会里面咧，要做好多即系为弱势社群而发声啦嘅一啲服务咧，其实系难上加难嘅。咁但系我亦都觉得，正正喺呢啲嘅日子里面咧，我哋更加即系要紧守自己嘅岗位啦。大家要用尽方法去连结啦，吓越要打散我哋嘅时候，我哋越要即系拖住彼此嘅双手，要connect 喺埋一齐，好嘛？希望 Hugo 同埋 Cleo 继续努力为我哋同志社群服务，好冇？ 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Go to sleep when I got you next to me. All night, I'm riding with you. I know you got my back, and you know I got you. So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Let's get physical. Lights down, follow the noise. Baby, keep on dancing like you ain't got a choice. So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Let's get physical. To me. 间咧会有一点半嘅新闻报道，跟住翻嚟会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自己人 stay tuned。今晚继续会有 Tina Brian 同埋 Coco 喺度驻守香港电台，我哋转头见。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中国同菲律宾召开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第六次会议。菲律宾外交部形容双方就南海总体形势和具体关切问题进行友好和坦率的对话。双方确认对话对于缓解紧张局势和了解各国立场的重要性。菲律宾再次呼吁北京尊重国际法，包括2016年南海仲裁案的裁决。菲律宾早前说超过200艘相信由中国海上民兵控制的船只在南海牛轭礁一带集结，要求撤离。外长洛钦更加发布附带粗口的贴文抗议，事件导致两国关系紧张。中国外交部多次强调牛轭礁是中国南沙群岛一部分，中方渔船在该礁及其附近海域作业避风合理合法，又指南海仲裁案的裁决是非法无效。日本陆上自卫队在静冈县的东富士演习场举行富士综合火力演习，是日本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习，参与的包括坦克、装甲车、火炮和攻击直升机等，模拟迎击试图登陆的敌人入侵。防卫相岸信夫亦都有到场。共同社报道，演习是考虑到中国加强在钓鱼岛，即是日方称的尖角诸岛所在的东海活动，而着力彰显强化离岛防卫。另外，共同社报道，为了应对中国对钓鱼岛的压力，陆上自卫队正是探讨在长崎大川市筑松驻地部署第三支离岛作战部队，以配合在长崎佐世保驻扎的另外两支部队，同时亦可以和包括驻守冲绳在内的美军合作。回来本港，一名37岁警员休班期间涉嫌非礼案被捕，将被停职。事发在昨日凌晨大约四点，一名37岁女子在秀茂坪利安道怀疑被人非礼。警方初步调查后，那名37岁休班男警涉嫌非礼被捕，他已经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5月下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表示非常重视人员的操守，任何人员如果干犯违法的行为必定严正处理。一项调查显示，半数受访的少数族裔人士认为被主流社会歧视，四成人曾经被他人以敌意的态度对待，超过三成受访者说即使符合工作条件但不获面试机会。负责调查的机构一月至四月访问近140名少数族裔人士和超过600名市民，并且深入访谈超过10名少数族裔。有受访者说曾经有五星级酒店不允许少数族裔女员工包头，原因是不想吓亲人。亦有印裔人士基于宗教信仰要用手进食，但是被同事歧视。机构表示政府过往有牵头聘请少数族裔，但职位有限，当局亦有联系企业和设立平台协助少数族裔找工，但是以蓝领为主，认为政府有需要更积极联系商界，同时和社会服务机构跨界别协作支援少数族裔。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酷热，亦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骤雨增多。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星期六晚凌晨十二点，梁兆辉主持《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依家由 Tana 为你报道一次 Gaily News。美国总统拜登喺今年一月上任嘅时候，曾经讲过要任命 LGBTQI 人权特使，系佢上任八日之内要优先嘅要务。国务院发言人 Ned Price 近日就表示，国务卿布林肯好快就会任命呢位特使，促进性少数群体嘅权益，并展现美国外交政策嘅包容性同多元化。Ned Price 系美国史上首位担任国务院发言人呢项重要职务的出柜同性恋者，他日前接受美国之音传媒访问的时候，说拜登政府很快就会任命 LGBTQI 人权特使，去保障少数族群的权益。Ned Price 说，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知道这些族群至今仍然要面对威胁，他们遭受到暴力侵害，在某一些情况底下遭受部分国家的制裁同迫害，或者准国家实体的制裁与歧视，这些是令人厌恶，美国亦都唔可以接受呢啲事情。拜登政府正优先考虑如何制止呢啲做法，而佢哋要做嘅，亦都系要为呢班性小众嘅权益公开发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喺今年年初就任嘅时候，亦都同意驻外捷使馆喺每年嘅六月同至骄傲月喺美国国旗旁边悬挂彩虹旗，仲承诺要撤销跨性别者当兵嘅禁令，并且通过平等法案。而讲到彩虹旗，近年全球越见关注性小众的权益，在国际不再恐同日，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亦都挂起彩虹旗，以示对 LGBT Plus 社群的支持，并且在 Facebook 说英国致力在世界各地维护促进 LGBT Plus 权益。另外，他们又举行彩虹曲旗义卖筹款，将款项捐给本地 LGBT Plus 慈善机构。而加拿大驻港澳总领事馆亦都发文呼吁一起停止暴力对待同歧视 LGBTI， 还标注本地乐队 DJ 的银河修理员歌词，真爱是任何形状。这一节的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真爱是任何形状，是吗？ 是 你今天有些事的了， 做什么啫？ 你的 Gaily News 很咬牙切齿的，今晚好生猛啊你！ 其实咧，系因为喺我录嘅过程当中咧，我唔知点解突然间咧吸到啖气咧，咳咗好耐，咁所以我就好用力去录啦。 所以其实系俗亲系咪？ 系俗亲嘅，俾啲口水。系。 O、okay, K， 好啦，晚上时间咧就系几多点啊？一点三十七分。 突然间睇唔到， 唔系好识睇个大钟啊！而家通常睇电子钟， 系睇手表嗰啲细细个嗰啲啊嘛。 O K， 酷热天气警告依然生效啦，现时录得室外气温30度啦，相对湿度80%嘅，依然系热到咧热屎辣辣嘅一个晚上啊！ 系啊，可能因为咧你睇得多手提电话啊，咁所以咧睇呢啲大钟咧唔系咁方便啦。咁但系我想讲咧，即系近排好多嘅广告咧都喺网上面去播啦，又即系之前好似讲过咧，就有麦当当嗰度啦，有大叔的爱啦，加入咗 BL 嘅元素啦。啱啱有一个新鲜滚热辣嘅广告咧，我又想拎出嚟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咁啊，话说啦，黄子华卖广告。大家幾耐冇見過佢出場，咁啊，自從佢拍完電影之後都好耐冇見佢啦。咁但係呢兩日咧就出咗一個咧，佢關於一個送外賣嘅一個品牌嘅， 但 係 淨係網絡廣告。 我喺電視未見過，同埋已經少睇電視㗎，其實都已經。咁但係咧就喺網絡上面咧係播咗好耐，因為成個廣告咧大概有100秒嘅時間，即係講緊差唔多接近2分鐘啊。咁啊裏邊咧就係講話其實咧呢一個品牌咧就唔係淨係送外賣送食物嘅，咁你總之可以透過佢咧去買啲外賣超市嗰啲嘢又得啊，送其他嘢都得嘅咁樣。咁啊裏邊當然就一定有阿子華自己佢本身嗰種棟篤笑嘅元素喺裏邊啦。咁啊講到話， 即係佢係扮送外賣嗰、那個。 唔係，佢係講解其實香港人呢唔好淨係掛住揾食。咁其實用呢一句呢就食落嗰個品牌到啦。嗱，而家呢個品牌就唔係淨係為你呢送上食物嘅，唔係淨係揾食嘅，你可以揾佢即係買其他嘢都得嘅咁樣。咁但係就攞咗一罐佢指環形式嘅嗰種棟篤笑嘅一啲嘅幽默感啦。咁然之後講話香港人唔好淨係即係揾食啊，你都要揾下你嘅生活啊，揾下你嘅愛啊，揾下其他嘢先得㗎嘛咁樣。咁喺成個嘅過程剪輯當中呢，其實有一個鏡頭只是出現了我想半秒都冇，咁就喺呢個成段廣告裏面嘅1分14秒撐住噶啦，已經佢一講到咧話要揾下呢啲揾下呢啲嘅時候，要揾下愛嘅下一個鏡頭咧，就出現咗咧一對 lesbian couple， 係冇半秒嘅其實嗰格。 咁嗰對 lesbian couple 喺度做緊乜嘢？ 係啦，嗱咁其 實咁可能只不過係兩名女子嘅啫喎。 因為咧嗰個鏡頭， 你點會覺得佢哋係女性 couple？ 咁首先第一樣嘢咧，佢哋咧就係攬住個膊頭依偎咁樣啦。咁然之後覺得，即係雖然好快咁，但係覺得啊，點解兩個女仔一講到揾下愛， 可能係母女咧？ 嗱，但係跟住啦，唔似嘅，因為個年齡層咧應該係生唔出嘅。而另外嗰樣 可能係好姊妹咯。 但你見到佢嗰個裝扮， 我哋係咪諗多咗啊？ 唔 係 啦，我覺得，因為咧，你見到佢個裝扮咧，係好著住結婚啊，有個頭紗啊，嗰、那個少少嘅裝飾喺度噶。咁然之後配埋咧，揾下愛即刻彈咗呢一個畫面出嚟咧，大家就突然間叮叮，點解個廣告可以咁？唔可以講前衛，因為好多廣告其實都係嘅咯。咁但係喺一個 唔係，但香港啊真係比較少。 係啦，同埋喺黃子華嘅即係負責主演嘅廣告當中出現呢個畫面咧，大家都係開心嘅睇到嘅時候。 係啦，但係我覺得要譬如呢個廣告咧，可以喺一般嘅電視台咧要播埋嘅時候咧，呢、這個畫面可唔可以 keep 到啦？定係要 cut 咧嗱？ 睇下喺邊個台播啦。我覺得係咪先？ 即係 V 字嗰台咧，那個即係嚇出現嘅機會咧就會大啲係嘛？ 同埋近排好多人都睇咗嗰個台嘅節目噶嘛，睇得即係又開心又窩心又心噏噶嘛，有啲時候。 係咁，所以我覺得就算落廣告都應該落嗰個台就多過係其他台啦，係咪？ 係不過我覺得未必喺 V 字頭嗰、那個嗰、那個電視台會播到，因為 V 字頭嗰班藝人係賣緊另一個送外賣嘅平台嘅廣告。 一山不能藏二虎， 冇錯。 咁都幾好。哇， 系啊， 都个好大嘅进步嚟嘅，虽然只系出现咗半秒系嘛， 系啊，咁但系跟住好好笑地咧，我就同我啲嘅lesbian朋友即刻喺度倾啦，话喂咁样样，你会帮衬下 A 公司定 B 公司先啊 ？A 公司有你中意嘅艺人 ，B 公司有呢一架好珍贵嘅半秒广告，跟住佢哋就好懊恼啦，开始 系咯，同埋我觉得呢个广告里面应该要加埋男同志 couple 啊，原因就系、是。其实男同志有阵时我哋都好中意送外卖嘅， 都好中意叫外卖添。 台灣咧近排嘅疫情啊嘅就反彈啦，咁啊呢個禮拜都多咗好多即案例啦，咁我都有留意一下，點解突然間會多咗咁多案例咧？咁我就去睇下，嚇、啊、突然間出現咗一個名啊，我好陌生啊！佢話原來咧好多呢啲咁嘅即疫情咧，都係發生喺一個萬華呢個地區入邊咧嘅阿公店喎。 阿公店 係啦，咁我就覺得阿公店。咩嚟噶？ 其实咩嚟噶？ 咁我就上网即系睇下啦。原来漫画呢个地区咧，其实即系咩都有啦，即系比较都平民化嘅地区嚟嘅。咁原来呢啲阿公店咧，就类似一啲咧系俾啲上咗年纪嘅阿公啊或者阿伯咧，就去饮下茶啊，咁啊倾下偈啊，跳下舞咁样嘅。入边咧就会有一啲即系女性嘅招待。圆咁样嘅 女性嘅招待 圆，咁就即系呢啲女性可能就会就同佢哋倾下偈啊，同佢哋即系即系可能跳下舞啊，当然啦，有可能其他活动啦，咁我就唔知啦。咁但 系啦，即系可能有机会有 happy ending 啦， 系啦， 就唔知啦。总之就叫阿公店啦，系咪？ 系啦，咁原来就叫阿公店啦。咁原来都好得意噶，咁所以咧，即系我又觉得即系。跟住啲人就話啊，其實阿公店嘅英文係叫乜嘢咧？咁跟住咧，啲人就去查翻咧， 外國一啲網站咧，即係因為佢都報道呢件事啦，因為突然間嗰個疫情嘅即係案例多咗咁多啦，咁有啲咧就叫佢呢啲阿公店咧就叫做hostess tea house， 佢哋賣嗰啲咧就叫 sexy tea， 叫 sexy tea 啊， 係啦。即係性感嘅茶咁樣啦，即係佢哋可能都會飲茶傾下偈啊。其實都好反映咧，其實即係有一班即係老人家啦，咁可能佢哋即係平時悶啦，或者冇嘢去咧，都會去一啲咁樣嘅即係場所嗰度流連嘅。反而咧，佢哋又會覺得即係揾到一啲即係有啲人係同佢哋傾到偈啊，同佢哋分享到即係平時嘅即係苦與樂，即係可能因為即係可能佢哋。即系啲仔女冇咁多时间去陪佢哋啦，咁所以佢哋都要揾一啲即系同佢差唔多年，因为据闻啊，嗰啲女性咧都系一啲比较上咗年纪嘅女性喺嗰度工作咁样嘅，咁所以嗰啲女性咧就会比较咧，即系知道佢哋谂乜嘢啊， 要揾啲朋辈支持啦， 系啦，即系 要揾翻啲阿婶啦， 即系系啦，即系呢个台湾，即系呢个一真系台湾嘅同一线啊，又系 阿毛啊咁样，佢哋摸佢。 姐姐一线咁样，即其实佢哋都会揾翻一啲咁样嘅朋友去同佢哋倾偈咯。咁但系咧就好唔好彩啦。咁可能佢哋因为即系倾得太开心啦，咁就可能 就又唔做足呢个防疫措施啦， 防疫措施又做唔足啦。咁老人家可能就觉得自己哎呀冇紧要嘅，可能又戴少咗口罩咁样啦，就令到呢个疫情咧喺嗰一区嗰度突然间就爆咗出嚟啦。咁亦都政府咧亦都。即開始加緊去巡查呢地區啦，亦都捉到好多係一啲無牌嘅經營啦，咁亦都好多要亦都好多即係阿公阿伯咧，因為呢件事咧而被發現，佢哋去光顧呢啲。 阿公 店啦， 即系有阿公店群组啦，而家 系啦，即系被逼好多阿公要襟口啦，系啊，我有份帮衬嘅咁样系嘛，因为唔可以再瞒老婆啦，咁样系咪？ 系啦，或者唔可以再瞒仔女，即系其实我都觉得几，即系其实香港，因为香港冇一啲咁样嘅类型嘅店噶嘛，咁所以我就想睇下其实 咁屯门公园嗰啲算唔算啊？ 嗰啲 都有啲跳舞场噶嘛，其实 算算地咧，但系佢唔系一个密封嘅场所咯， 系咁，但系我觉得就系呢样嘢啦，咁都系希望大家真系做足呢个防疫措施。啦，唔好掉以輕心啦，係咪？連台灣即係一直都差唔多零確診咁耐之後，突然間要反彈咧，咁所以都其實要即係小心重視嘅。咁但係我覺得咧，其實今次呢樣嘢所謂嘅阿公店啦，即係雖然台灣獨有呢個 term 啫，但我覺得喺世界各地咧，其實都會有類似咁樣嘅嘢。因為長久以嚟我哋都覺得唔知點解，我哋都覺得老人家咧好似冇性需要咁樣，但其實唔係噶嘛，係咪先？咁所以唔可以去一般嘅消遣即係場所裡面得到呢個服務，或者係需要嘅話，咪轉移去其他地方啦咁樣。咁所以只不過阿公店喺台灣。獨有有呢個名啫，我覺得其他地方都會以唔同嘅形式出現嘅。 嗯，係咁有啲阿公阿伯中意捉棋，但係唔代表個個阿伯同阿公都係中意捉棋噶嘛，總會有其他消遣噶嘛，係咪先？ 咁阿公店其實有啲都話佢哋真係純粹去飲茶去傾偈啊，即係當好似我哋蒲吧咁樣嘅咋， 即係或者好似佢哋去嗰啲日間嘅乜乜乜乜中心嗰啲，然之後揾一啲嘅即係朋友啊同輩，又會大家明白多啲對方啊，然之後傾下偈啊，打下康樂棋啊， 冇錯，即係好似我哋蒲吧咁 ，A 度唔好玩啊，播啲音樂唔正啊，我咪去 B 嗰度跳下啲， 係啦， 即係第二啲音樂。 你有冇去過以前嘅三四八咧？ 我有啦， 我都有去過，我去見識過， 我都係去見識。 去到嘅时候，我先觉得哦，原来咁，因为我觉得真系要开下眼界嘛。 系啊，系啊。 然后去到嘅时候，即系当然你见到好多即系真系揸的士嘅朋友咧，夜间的士咧去消遣咯。咁有好多真系着得好靓嘅阿婵啦，咁样啦。咁你点会知道其实嗰个系的士司机咧？因为佢真系孭住一个斜孭袋噶嘛， 夹住架，但系夹住个盒。 系啦，咁你睇嘅时候觉得哦，原来系咁，但系其实你又发觉咦？同我去以前嘅 DDYY， 其實真係冇咩分別過，係播啲歌唔同咯，啲歌啊真係好唔同嘅， 比較 local 啲嘅， 係啦，係啦，同埋你見到嗰啲打碟嗰啲 DJ 咧，哇，佢哋 rap 曬唱曬歌嘅，好勁嘅，我嗰次真係大開眼界，因為我朋友話：喂，你真係要去睇啊，要見識一下咁樣啦。但我睇完之後，我就知道，雖然聽嘅歌唔同，但係衣着唔係好同，係啦，但係其實大家去嘅目的。是好類似的，我真的覺得。 同埋個情緒同埋氣氛都係差唔多嘅啫。 係啊，即係去減下壓啊、消遣啊、揾翻自己嘅社群啊。其實大家都係要嗰、那個即係個出發點，其實係好接近嘅。 所以講開即係呢個老人嘅性需要咧，或者性生活咧，其實我就再揾咗一單咧，原來喺外國咧，其實都有一啲 咁關注呢一方面問題嘅機構嘅。咁一個機構咧叫做 Relate，即係類似 relationship 咁樣啦，咁就係提供呢個支援關係嘅慈善機構嚟嘅。咁佢最新咧出咗一個 campaign 咧，其實拍咗一條片，就係咧訪問咗咧大概五六對到啦，都係 YouTube 片嚟嘅，就係啲老人家，佢哋一對 couple 咁樣咧就講佢哋嘅性生活咁樣咯。咁第一個就話：哇，我性生活好 intense 㗎，我哋而家就好開心㗎。咁即係睇落去就有唔同類型啦，即係可能有黑人啦，有白人啦。咁其中一對咧就係一對男同志嚟嘅，咁佢哋都即係其實喺個網站入面咧，你都可以睇到每一對依一啲YouTube 入面出嚟講過幾句説話嘅 couples 咧，有一啲比較詳盡啲嘅訪問嘅，咁佢哋都係講翻一啲即係佢哋嘅性生活啊，或者係嘅佢哋點樣去相處之道啊，咁亦都我記得咗一對係亞裔嘅，即係straight couple 咁樣嘅，即係各方面都有嘅，所以我就覺得呢個 campaign 咧其實都係幾好嘅，因為咧佢令到咧長久以嚟咧被缺乏關注嘅即係老人嘅性需要咧，喺佢多咗個地方去揾到一啲答案啊，因為有一啲即係有一啲訪問入邊咧，其實佢哋都會講到啊，其實我哋都有用玩具啊，或者我哋有用啲即係唔同嘅嘢去即係刺激對方，唔係等於我哋即係老咗，我哋就要做啲好悶嘅即係性行為咁樣咯。 所以呢一樣嘢咧，其實咧我係好欣賞日本嗰個 AV industry 嘅，因為除咗咧即係大家會有啲年輕嘅 AV 嘅偶像都好啦，咁其實佢成個層次裏面咧係會分咗好多唔同年齡層嘅人啦，唔同嘅角色啦，甚至乎你有後生嘅呢班，你有中年嘅呢班，甚至乎亦都有老年嘅一班，都喺個 AV industry 裏面你可以揾到佢哋一啲嘅片咯。 係啊。咁啊，總之係各取所需啫嘛，係咪先？ 係啊。 咁但係你講開呢個 A B 咧，最近有個朋友咧，就呢個 Facebook 咧出咗個 po 喎，佢話咧佢最近搭地鐵咧有個經驗，咁就喺呢個繁忙嘅地鐵車廂裏面咧，佢見到有個叔咧就拎住個手提電話喺度睇緊呢個 video 啦。 有啊，好多 的，但係佢又，但係佢冇戴耳機喺度睇緊 A V 喎，喺地鐵嘅繁忙車廂喎，點啊？你使唔使？不过又可能证明一样嘢嘅，佢可能只可以系搭紧车嘅时候睇咯，佢唔可以翻屋企睇。 唔系翻屋企， 但系我觉得都唔紧要啦。你戴翻个耳机得唔得啊？你唔开到鬼咁大声。 系咯，其实我成日觉得戴耳机睇嘅时候，唔应该会再全神少少嘅咩？即系啲耳仔嗰啲音乐即系喺隔篱噶嘛，嗰啲声效。 系啊，我觉得佢系想分享俾大家睇咯。 不过题外话嚟嘅，头先我搭车翻嚟嘅时候咧，我都见到咧，我隔篱有个阿姐啦，喺度睇紧片啦。咁佢就唔系睇 A V 动作片嘅，佢睇紧整牙。我唔知点解嗰条片佢有咁。有興趣，因為佢真係 咁，佢可能覺得好 turn on 啦。你點知啫？每個人中意嘅嘢唔同啊嘛。 但 係 個牙醫 咧， 喺個牙醫喺度幫佢手洗下牙，檢查牙齒，睇下有冇蛀牙，係一條咁嘅片喎。然之後你就見到，仲要因為嗰陣時 你有冇咁八卦？喺裝人哋睇乜嘢？ 我唔想睇嘅，但係嗰條片咧，係好似一個咧敷緊 mask， 淨係得個口嘅形狀，然之後就擘大咗個口。個醫生就喺隔離喺度整緊，你啲牙係點啊？有冇事啊？咁樣。跟住望望點啊？點解突然間你咁有興趣睇呢條片嘅？ 唔係得人驚過睇 A V 啊！我 講啊呢個， 唔係呢啲都好難去控制，因為我都試過有朋友咧， 你又睇牙嘛？ 唔係啊，即係喺 Facebook 嗰度咧 send 啲 message 俾我啦。咁我梗係你見到啊有一個喎，咁我撳入去睇下咯。點知一彈出嚟咧，即係佢都唔係一啲 A V 片嚟嘅，但係都係啲好性感嘅男仔嘅。即係浴照啊，或者喺度打波做運動啊，或者係一啲突然間淋到自己濕曬咁啊！即係嗰一個時間我都好尷尬嘅，因為我隔離左右都有人喺度咯，咁我都盡量OK 撥咗，即係就 好，你慢慢再睇。 係啦，咁即係好自然咁樣撥開咁樣咯，咁我就會用呢啲咁嘅方法啦。 同埋你有冇試過去開會咧？开会啦，咁有啲可能系啲工作上面认识嘅朋友啦，咁都可能系自己人嘅一啲朋友或者同事啦，咁但系你又冇识字嘅电话，即系冇识个声啦， 系， 咁突然间咧，叮当又即系有啲声，嗡咁样啦吓，咁但系好明显系嗰啲咧，我哋用惯嗰啲机 app 嗰啲 notification 嗰啲声嚟，而系大家都认得，点啊你开紧会吓、有人过你，有警咁样。於是大家就會打個眼神， 有冇试过呢场啊？冇冇试过 啊？冇喎， 你唔会啊 ？Lesbian 冇啊？ 我冇啊，因为我系熄晒所有即系声响嘅 notification 嘅，同埋即系而家系好兴咧，即系有啲即系通知咧，直情弹咗个画面出嚟噶嘛。我连嗰啲都 block 埋嘅。 哦，我顶多系试过开开下会嘅时候有同事 send 嚟，喂啲 bra 得噶，快啲去买啊！然之后一揿落去就全部都系 bra 咯。然之后真系好抵你嗰啲咧，咁点咧？跟住 咁，所以希望大家下次开会嘅时候咧，唔该，所有嘢都熄晒佢啊！ 真系唔好带电话去开会啊！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 You'd be like heaven to touch. I wanna hold you so much. At long last, love has arrived. And I thank God I'm alive. You're just too good. 都系唔系好明点解要系用手提电话睇 A V 咯？样嘢都咁细，有咩咁好睇？ 咁又系， 细到咁。 或者可能佢会放大咧，某啲位置。但系你讲到细咧，啊，龙尾仲有少少时间咧，我都想讲咧，因为六月咪话咧系呢个嘅同志骄傲月同埋消费月嚟噶嘛。我发现咧细细粒嘅 LEGO 咧喺六月即系而家系推出咗咧一系列咧系有呢个彩虹颜色啦，加埋有粉红色啊、白色啊、粉蓝色啊呢啲系列嘅公仔啊。 唔系好靓啊！我见到， 啊， 你铺出嚟啦嘛。 系啊， 佢净好似净系可以 砌到咧一个粉红墙咁样啦，一个彩虹墙啊，好鬼正啊！ 系啊，咁同埋即系佢又你谂紧 LEGO， 即系可能由细到大，你细细个小朋友嘅时候已经可以俾佢玩啦，玩到大大个嘅时候又喺度储啦咁样，所以我觉得今次呢个都应该几有即系储佢嘅价值啊吓。 嗯 ，OK， 系啦，咁啊希望啊嚟紧呢一个即系骄傲嘅同志月啦，六月份啦，咁啊世界各地好啲嘅，我谂英美咧大部分嘅一啲即系同志嘅游行咧，应该有机会咧就可以喺呢个年头里面咧就重返呢个大地啦。咁但系香港嘅同志游行，又即系香港嘅大型嘅一啲同志活动，例如每年嘅 Pink Dot， 咁有冇机会今年可以翻嚟咧？暂时都系未知之数。嗱，好似台湾，我哋觉得好安全啊。咁但系突然间呢个疫情咧反弹嘅情况底下，咁到底今年嘅台湾同志游行又如何咧？系嘛？你谂下上年。佢哋係最安全可以搞到同志遊行嘅一笪地方嚟㗎嘛？係 啊，仲要好多人一齊去支持㗎。 所以希望大家都希望千祈唔好掉以輕心，希望啊，我哋盡快可以啊，真係逃脱呢一個咧疫情嘅蒙蔽啊，好嗎？